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早晨！12月25日圣诞节啦，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我是小张张， 圣诞快乐！我是小曳曳，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 唔系 Merry Christmas， 即系好多嘅 kiss。必须嘅， 哦 ，Christmas 啊嘛， 系啊， 我哋有话一定要同我哋大家讲嘅就系 Merry Christmas。 好，开翻嚟嘅时间啦，放暑假， 哎呀，你做乜嘢啊？ 放假嘅早上，食得太多嘢，塞咗个脑， 食咗咩嘢啊你？ 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相对生效都系比较干燥啊，寒冷啲嘅警告一样生效嘅。相比嚟讲，今日好似冇咁冻冻啦吓。喺度揽住个收音机，我哋一齐开三小时风骚快活人派。圣诞日啊，吓日间非常之干燥，将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展望未来数天，云量较多，气温会慢慢回升嘅。平安夜如何度过咧？两位好朋友， 好平安啊！我冇出过街啊。 平安夜即系，咦？寻晚喎、 啊，寻晚啫嘛，寻晚啊， 寻晚啫嘛，我净系出去食饭啫，夜晚饭 系 系啊，日头全日喺屋企。 去边类去边类嘅餐厅食饭啊？多唔多人、啊？ 屋企附近，屋企附近餐厅， 屋企附近系啦，唔算多人。反而我星期六咧就哇， 系啊。 人山人海， 我知啊、哦，因为知道你出巡啊嘛。 系啊，我出巡啊，我又去巡视一啲业务啊。 你去咩地方？我想知。 尖沙咀， 尖沙咀，尖沙咀， 系啊， 系啦、 啊， 有冇啲咩嘢？ 我啲生意嚟噶嘛。 系 啊， 啊，以前啊嘛。你卖晒盘啦。 佢哋係你 feel 到係遊客定係本地嘅， 全部都係遊客， 都 多數都係遊客，係 啊， 啊，年青人多，咁、鄭果如為主，就成個尖沙咀由海邊嗰、那個星光大道啦、去到出翻去出面啦，因為最矚目咧就有一間酒店，咁、就聯成一個名牌，咁佢個 decoration 我覺得真係好靚。 其實今年嘅有好多啲名牌子嘅 decoration 都好有心思， 好正。 但係你話一個大嘅 我大家都知道啦，尖沙咀有某個地方，佢每一年嘅話，其實以前嘅話係有 countdown 嘅，同埋以前嘅就會有呢個亮燈儀式嘅。今年就略嫌遜色嗰啲，係咪？我因為我早嗰輪上去， 冇留意佢有亮燈儀式，因為我記得每年都係十一月十五號。 以前我哋係有亮燈儀式嘅，一定係李浩林嘅。 龍而仲之。 真系一定系李浩林嘅， 你有冇份啊？ 我有试过，我又有试过嘅就系嗰阵时系封咗成条广东道，系有 party 嘅。 我知道啊，巡游啊， 好玩到死喎！呢个 今年嗰个码头嗰度都系有个 decoration 啦。 而我知道仲有就系西九文化，亦都有文化区嗰度嘅话，亦都有啲市集，其实有好多好去处，好多地方好好。 好多人影相打卡，我啱啱留意到一样嘢，想同阿李丽蕊分享，点知佢将我啲嘢。 将你啲嘢扭曲， 咪系咯？ 可唔可以呢度分享多次？你分享多次啊！ 我话我留意到今年我啲青春少艾咧有一个颜色通，嗰个颜色好正，佢又谂埋啲衰嘢，搞到我满脑子咧。 嗰啲唔准得噶， 唔讲得，真系唔讲得。 系啊，系 fans 同你讲。 系，因为我讲真，我留意到咧， 有 个 颜 色为主， 白色通， 白色。 你嘅意思系佢哋化妆，定系 着 衫？ 衫啊， 着衫 又。冇啦， 我都冇估錯啊，係咪先？ 係啊，係啊，真係白色為主，我懷疑都係白色為主， 因為驚。唔係，sorry， 因為諗起頭先同佢講啲， 好開心。 你點解會覺得係白色咧？ 咪周街都 係，有九個都係咁樣。 毛毛衫啦，畫毛衫啦，嗰啲好薄嗰啲褲啦， 多數個打扮係點樣咧？就係上邊蒸鬆菇，下邊賣涼粉嘅。 冇錯， 你有冇留意到？ 係啊，同埋有個太陽眼鏡啊， 冇錯，架喺個頭上邊嘅， 跟住就幫佢哋影相啦。 同埋一定係一個名牌嘅包包，但係包包一定係細細地㗎， 好細 嘅，裝唔到嘅， 裝 唔到 嘅。裝飾 係啊，係啊，咁啊為之即係潮流啦。 係啊， 咁我就混喺啲人群中咧，我覺得好開心。 跟住就扮佢係你 friend 咁樣影相， 影埋人哋個樣，影埋樣。 都 OK 喎。 但係好開心，因為真係好多人，我好耐冇試過感受呢一種嘅氣氛， 好緊要㗎，你知唔知啊？即係呢啲咁樣嘅話咧，你要去啲地方度襯咧，係會令到你個人嘅人氣旺 啲 嘅。 係 嗱，仲有舊年咧，其實都係呢個時間，我都有去巡視我嘅業務嘅。 都係嗰個位， 係都係尖沙咀碼頭。我舊年我都有講， 有 講過， 有 就係話因為差唔多八點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匯演 啊嘛， 咁啊啲人咧噓噓聲跑曬嗰度咯，即係我又跟住跑喎，因為我覺得好。 因为你唔知咩事嘛，总之人哋要跑你又跑，执输行头就 炒个败家， 都执执地输啊！你人喺前面， 平时执得太过 好彩，后面都有啲人执紧输，但系 最好笑就系唔知咩事， 系啊， 人跑 好啦，原来睇睇睇嗰啲。 或者唔啰啰，有咩？ 咩啰啰嘛 ？L O N G 系嘛？即系好长远， 好长好长寿。 咁系好开心啊！同埋咧，因为冻啊，冻个感觉系好，真 系 好正。 系嘅， 冇错。 跟住就入去啲商场嗰度 饮杯嘢咁样。 冇饮嘢啊，全部排晒队啊，唔饮嘢啦。 诶，但你选购嘅时候有冇好麻烦啊？排单嘅时候要等好耐啊？ 麻烦唔麻烦？我呢啲大豪客嚟噶嘛？ 系，今次买咁少。嘢所以 ，Hey Expander， 你要明白一样嘢，如果你买好多嘢咁啊，要好耐，点解啊？佢要帮你包啊， 系啊， 系 啊。 我上次有一次咪就系咁样咯，佢就讲要拎住所有嘅嘢，要上去三楼帮你包。我话唔使啦，佢一系就咁，李小姐，我哋帮你拎上去之后，跟住就系你喺楼下度等，我都唔使。我唔知你包几耐嘅， 系啊， 你明唔明啊？系啊， 跟住咧 包紧又唔停得喎。 你唔可以包到一半， 跟住仲有五分钟啊，个停车场又够钟 啦。就 系 呢下嘛， 仲有喎，停车场够钟咧。以前咧，如果呢个大时大节平安夜啊 countdown 咧，你唔好谂住咧，你而家去攞车就即刻可以攞到车 走嘅，起码 你基本上十五分钟，我试过半个钟都出唔到停车场，因为当你咧睇完烟花或者有啲咩食完饭咧，全部人一齐攞车咧，好恐怖嘅。你有冇试过？ 试过，我试过做嘢， 尖沙咀有一个停车场 封路啊，嗰啲最惨啊。 重要嘅就係一定你封個路嘛，咁所以咧你就要將個車泊喺外圍，咁跟住你個人就要行入去，做完曬嘢之後嘅話咧，你就要被逼一定要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我係見到嘅就係成個係要有六浸人喺你前邊啦，即係六七浸人，一浸一浸一浸咁樣先至可以散到咯。到最後尾嘅時候，你翻到屋企先已經差唔多三四點鐘，但係做完 countdown 喎。 我諗你哋咧唔會專登走去嗰啲旺區或者多人睇煙花地方睇煙花。我試過啦一兩次。 次啦、嗯。你知唔知嗱？你幻想啦，红馆睇完 show 散嘅时候系咩情景咧？ 好紧要啊！ 戏院散嘅时候咩情景咧？好紧要、啊、就系、是、你慢慢。好似咧，連步咁逐步逐步，好細步細步，成區都係咁， 好撞人啊！ 成區都好似紅館睇完 show 咁喎，即係嗰啲人潮多到咧，你只能夠細步細步細步細步咁跟住人哋咁樣行咯，咁係好逼嘅。咁所以不過人流都係好嘅，因為人流好似感覺上咧，你會代表煩啊， 冇錯啊， 即係好熱鬧啊，係好多人買嘢咁樣。咁我好多年咧冇食過 buffet 啊，咁啊，琴日平安夜咧，咁啊忽發奇想咪同屋企人咧去某一間。 其想真系嘅啫，到位 唔系个好 嗱，我唔系琴晚即刻去嘅，我之前大约一个礼拜前 book 嘅。 我一个礼拜你都 book 到好嘢 咩啊？我话俾你听啊，我琴晚咧我真系好意外。虽然咧我唔系去一啲尖沙咀啊、铜锣湾嗰啲大酒店，咁都 OK 嘅，即系沙田区其中一间比较历史内嘅酒店啦。入座率你估系有几多啊？ 诶，我估一半一半咯， 一半都冇啊。 哇，系啦、 即系一半都冇。 你咩时间啦、啊？八点、啊。 嗱，不过咁样，佢因为分两轮 啦， 系啊，我系食第二轮，即系八点到十点嗰一轮，咁所以咧、就会少好少人咯、啊，感觉上。 可能第一轮多啲人咧， 系 啦，系咪啊？会唔会啊？因为好少人会食八点到十点几。 有冇龙虾食啊？ 嗱，呢一个咧又好奇怪。嗱，佢咧，我见到台开始有人食龙虾，即系譬如四个人就四边龙虾，即系半只咁啦。咁我开始就谂啊，点我望嚟望冇龙虾攞嘅？我最后忍唔住啦，我就阿小姐啊，其实点解人哋会有龙虾点样攞嘅咧？咁啊，唔系，佢话人人都有，但系因为个厨师要烤啊，烤得嚟咧，我哋差唔多食完晒咧，先到我哋嗰台，已经唔系好食得落咁样咯。系 你俾电话我啊嘛，你食唔落， 即刻得打包。拎走，打包拎走。其实咧，我好耐冇食 buffet， 而家开始咧食翻 buffet 咧，我真系 feel 到 开心啊！ 开心嘅，因为佢坐唔满都有个好处嘅就系、 是，多嘢食啊， 即系你唔使排咁多，即系、 啊、 你谂下如果坐满咧，个气氛仲紧张。 好耐食啊，整整切一片牛肉咯， 系啊，系啊，有排食。 所以其实基本上琴日攞嘢食系容易嘅、除咗有啲咧，你见到佢入去咧个目的咧系真系谂住回本嘅，因为佢第一时间我见到几个咧系夹住啦。一开，砰咁样，即刻跑去边啦？你估啊？一定系 鱼生、 长脚蟹啦、 哦、 蚝啦、 海鲜。 长脚蟹佢系咪净系蟹脚啊？ 净系蟹脚啫， 系啦， 系 长脚蟹都系蟹脚啦。 同埋佢啲蟹脚瘦过我。 都俾个咩嚟？ 俾个壳 嚟。 使唔使八嚿水一个人啊？ 琴晚好平，我觉得平啦，每人大约系500蚊楼下到啦。 哦，咁啊好平喎。 哇， 咁算好平啊！ 好大件事， 系啊，好平啊！ 但系都系一半座入座率做， 系咯， 都系得一半入座率。 系啊， 佢呢一个咁嘅价钱，其实坦白讲，嗰啲比较高档啲嘅酒店，平时嘅自助餐都食 唔 到， 都 食唔 到， 都唔 得， 起码900。 咁同埋佢算系齐嘅，譬如有生蚝啦，有长脚蟹嘅脚啦，有 有冇鱼生啊？ 有鱼生啦， 有冇雪糕啊？ 有雪糕任食啦， 唔系呢啲一定有啊， 基本 嚟 噶 嘛，基本嚟噶嘛。 诶，贵嘢咧有咩食啊？ 贵嘢啊，其实长脚蟹、生蚝嗰啲算系噶啦，冇再更升一级。嗱， 有冇烧牛肉啊？即系有嗰啲出边有嘅，嗰啲一定有热食嘅。 但系真系人太少啦，变咗咧嗰啲人翘埋手企喺度等人嚟攞嘢食咯，反为。 咁你食咗几多嘢啊？ 我食咗够咪算咯，系啊。咁同埋咧，佢另外出面有个泳池， 系 咁仲有出面泳池，我净冇出过去啊，因为出面仲有几档嗰啲咧，咩烧烤啊。 啊，你唔出去攞啊？ 咁冻，我心入 搞错。 我梗系有啲人出去啦，唔使我出去噶嘛，系咪啊？咁啊， 唔系你出去感受下气氛啊嘛。 佢入嚟， 佢唔系懒嘅问题啊， 佢入嚟佢话 气氛问题啊。 敲晒啲嘢摆喺度，冇人攞。 我吹到冻晒咯， 吹到冻， 再敲过。 咁 啊，争少少啊， 即系少少冷清 系啊。不过我嗰日晏昼去咧，成个商场咧都系人山人海。咁我咧， 咪旺丁啦，即系其实至少旺丁啦。但系旺唔旺财先？ 旺旺地啊。嗱，因为咧去到二楼咧， 旺财唔出嚟咬你啊！ 唔系，因为二楼咧佢有一个换购嗰啲唔知乜鬼嘢啊，即系买满几多钱咧，又可以又唔 咁你 有 换？ 你有冇换啫？ 我咪又走去咯。 系啊，跟住买满。 系啊，先生未买满。 系啦，咁你2000到啦。 跟住我问， 就有得换。 我问隔篱嗰个女仔啊， 可唔可以夹埋两张 单？单系啊。 咁佢点讲？咦，即系 你唔好。咁啦， 我不要啦，不好意思， 你会戒啊？ 嗱、我真系戒咗，我冇去酒店攞嘢食月饼，我净系、 你应承我嘅意思嘅，只不过系唔会去到 最 尾，系啦，屈人哋请你食， 其他啲唔介， 其 他 啲嘢仍然继续变本加厉。 我冇变 批评接受，态度照旧。 咁佢有抽奖啊，换购咁我 你都 有冇错先？ 换购乜嘢你都唔知， 我唔知啊。或者嗰样嘢大条龙好长啊，都 我明啊。但系人哋买满咗几多钱，究竟先至可以有咁样嘅资格？你总之唔理系咪？又系咁，人哋排队你又捉埋佢系咪？人哋跑你 雪底， 有冇人拼单？有冇人拼单？ 好危险啊！你呢种咁嘅 personality， 咩嚟电话？ 话境都唔改， 我应承你，你俾我去到12月31号之后，我搣得晒佢。 即系你咁嘅死， 最后冲刺， 黐埋呢几日，黐埋呢几日。 大家如果喺街嗰度见到超强哥，请小心，佢有嘢都同你讲， 哎呀， 要拼单， 拼单嘅你揾我，拖我， 超强又嚟啦， 远近都去。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y!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丰收快活人的 Sarah 李丽睿啊。圣诞节是我一年里面最喜欢的节日，在这个节日的话，我梗系要对我的 Honey 讲声 Merry Christmas， 因为他平时是最支持我的。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嫁俾我啊！ 你同你父母嘅关系点噶？ 吓， 同你嘅兄弟姐妹关系又如何？ 关事咩？ 究竟原生家庭对建立亲密关系有啲咩影响？ 想知道，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士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 请嚟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淑玲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好啦，快乐十点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十二月二十五号公众假期嘅星期一，我哋听新闻报告，然后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稍后仲会有估估下学古文嘅，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根据入境处数字，本港各口岸昨日累计大约105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出境人次大约63万几，以罗湖和落马洲支线口岸出境人数最多，分别有超过13万几人次和12万几人次，其次是港珠澳大桥，有82000几人次。入境方面，本港昨日有超过41万人次经各口岸入境，当中经罗湖、落马洲支线和高铁西九龙人次最多。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在礼宾府举行圣诞派对，和一批深光学校共创明天，职业训练局辖下的酒店和旅游学院、中华厨艺学院和国际厨艺学院就读的学生和毕业生预先欢度佳节。李家超在社交网页上载片段，一批深光学校的学生演奏小提琴、电子琴和二胡，同埋唱圣诞歌，并且向特首致送圣诞卡，特首和夫人就向他们派圣诞礼物。厨艺学院的学生指导特首夫人和共创明天学员一起整圣诞曲旗，学院学生又和李家超和夫人一起制作由象真生果造成的圣诞树形状摆设。酒店和旅游学院的学生就指导特首夫人制作鸡尾酒，李家超即场试饮，并且形容今个圣诞特别甜。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昨晚平安夜餐饮业界的生意不算好满座，过往平安夜很多酒店在两三星期前订位已经满晒，今年有些酒店不用预订。他估计平安夜餐饮业界的生意额大约是3亿8千万，较去年平安夜跌大约1.5%，相信是由于很多市民北上或者去了其他国家旅游消费。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估计过去两日出境的香港市民当中不少是较有消费能力，而在本港虽然一些旺区的人流不错，但是消费力度仍然较差。他认为市民北上消费是已经形成风气，而餐饮业中最受影响是中餐厅和酒楼，如果不是搞宴会，散客的数目会很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斗持续，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以军在平安夜对加沙中部的麦加齐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当中很多是妇女和小朋友。以色列军方说正是调查有关报道，强调会致力将对平民的伤害减到最低。哈马斯就否认以色列有关他们在人口稠密地区运作的指控，亦都否认以平民作为人盾。 以軍公布自星期五以嚟有至少15個士兵陣亡，是以軍展開地面攻勢以嚟傷亡最慘重的一個週末。總理內塔尼亞胡承認以色列在加沙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強調會盡力保護士兵。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渐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8%，寒冷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有一首歌咧，系好多人点嘅，已经变咗系禁歌。唔再唱啦！ 你惊咩？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咁唱？ 但系呢首歌真系唱到 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呢批队员你觉得点啊？ 有几个都 OK 嘅，可能包括佢。 你对佢有意见啦？ 我就睇唔过眼佢自以为是咁嘅款。 由罗云熙饰演嘅罗本，本身系精英律师，表面睇起上嚟十分之冷酷，刚刚入队就被队员误解、针对同埋孤立。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香港仔隧道喺12月24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圣诞节嘅早上，咁啊人咧有时追求嘅幸福，每一日咧好开心咁过日子啦。其实咧身在香港，我哋咧真系好开心。谂翻咧今日睇一个新闻咧，其实幸福不是必然的。咁啊加州咧，因为咧面临呢一个旱灾啊，同埋唔够食水咧，咁佢而家咧政府咧就批准一啲自来水厂系点样咧？就系用废水，即系污糟水回收，然后当饮用水咧再提供翻俾大家。废水包括有好多啦，即系譬如话 得啦，明啦。 系啦，总之系污糟水啦。你会唔会觉得，如果你住喺加州咧， 我即刻搬。 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即系唔系几舒服？ 唔系几舒服， 始终系废水，一啲污糟咗嘅水，咁样回收完之后咧， 其实佢可唔可以包装一下啲废水咧，或者叫做环保水啊？ 二手水 系啊， 个名系嘛？ 系啊，即系你一废就 waste water， 好废噶啦。喂， 不爱人既不爱管，管正我先觉得系啊，即系废人会好惊嘅，废啊嘛，系咪意思？即系废水都唔想， 我认 废水可以系三点水一个忽， 即系滚水， 咁会唔会又好啲？ 又好好啊！才女真系才女， 即系废水又好啲， 系啊， 个 字眼好紧要啊！ 我呢个感觉，即系未必系有事嘅，但系你始终饮落嘅时候，你会觉得呢啲曾经唔知咩， 佢一定唔可以有事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你导致有啲，即系咁成件事就系一个公共健康嘅一个问题，佢唔一定唔会有事，事就唔会有事。 除非个州长又出嚟示范，攞杯水咁样饮。 啊，通常呢啲咪公关做嘅， 就要噶啦， 系要做嘅。 其实佢哋都辛苦啊， 唔辛苦，你攞咁多钱。不过你有啲又未必系真系好多， 系 咁，但系我觉得你需要咯。 真係要嘅，你安定人心啊， 人心 大佬。阿、啊 這個、 州長都飲啦，你作為市長，你都第二個飲啦， 係、 嗯、 啦， 全部 一齊飲， 係啊， 一齊 飲。 系啊，喺嗰度就咁开水喉出嚟饮， 冇、啊、办法。地球上嘅资源咧，我哋开发开发到最后咧，如果唔够咧，都系要谂办法嘅。 其实干净食水系不嬲，大家都系漠视咗嘅、 啊。 但系有好多时候讲紧嘅就系话喺国际性上边嘅一啲咁嘅会议嘅话、嗯，大家喺度讲紧嘅就系呢一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唔、嗯、好以为嘅就 系 不断咁样系有雨落啊，有雪 啊， 有咩咩、 啊啊。 而其实讲紧有好多地方其实基本上系 冇 干净，系冇干净嘅食水噶，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嘅话，一开个水喉就已经有食水，系、 啊、 源源不绝，仲要水费唔算系好贵。 系啊， 系咪？唔算 系 好 贵， 系啊。 咁 多，我知道你哋系几多，我真系唔系好多噶咋。 嗯， 系。 系啊，但当然我唔浪费啦。 系，唔系你系环保小先锋。 我 系 环保小先锋，真心系啊。喺呢、 啊、 个时候咁冻嘅话，我都唔开暖炉。 嗯， 都冇开暖炉啊！ 都冇开暖炉， 电毡有冇开？ 电毡我又开暖咗，之后嘅话咧，我就唔开啦。有时我略嫌觉得我都仲忍得到嘅话，我就用暖水袋。 嗯， 哦，即系 两 个 暖水袋，冇错，摆喺你自己嗰个被窝度，唔系等佢暖咗里面之后嘅话咧、啊，你先至慢慢瞓觉。当然你要拎翻出嚟，因为你会惊佢砸到。 系、啊、 我又惊我只猫嗰啲爪一爪都咁、啊、就好大件事。咁所以其实就尽量咯。 系 啊，系 啊。哇，咁你真系好环保啊！ 因为我真系会觉得你做得几多得几多啦，因为个个都系咁谂嘅时候，咁嗰样嘢就 系 一件事啦，就系咁样咯。 咁你冲凉用几多度水啊？ 冲凉就真系好难。 42， 我唔知几多度。 你 check 埋几多度嘅咩？我总之我体感，我用体感去feel 嘅啫。 OK OK， 系啊。 我以前 系咪呃你啊？你个热水炉？ 唔系我问过佢嘅， 唔该我要42度。 但系佢都可以系一个唔诚实嘅热水炉嚟噶嘛？ 嗱，我唔准你话我个热水炉啊！ 你要收埋几多度嘅咩？ 系有佢有得教 嘅 嘛？ 咁你教几多度啊？ 嗱，以前我最尽咧40，因为我觉得已经好似烫 鸡咁 样，系啊，而家。呢两日都系啊，42咯，系、 嗯、 啊，嗯、即系舒服啲咯，冇办法。同埋因为咧，我仲要开头少少咧，因为我地下 你啡湿个地啊， 系冰冻啦，其实好危险啊，特别我哋呢上咗年纪啦。 你啫， 但我呢上咗年纪， 你垫过嗰啲防滑垫喺嗰度得唔得啊？ 就唔会咁冻， 垫翻防唔会防滑垫点会啊？ 你垫咗好危险， 把啲毛毛上去咯， 咁咪湿晒啲毛毛咯。 你知唔知啊？即係有啲好蠢嘅人，其實就會諗，其實如果係嘅話，咪整個毛毛咯。 傻嘅咩？你咪濕曬咯。 好彩你諗到啫， 好彩你都唔係咁蠢。 唔係啊，我諗都會成腳毛啊，啲黐黐毛毛 嘅， 成腳毛。點解我啲腳毛變色嘅？ 跌咗落底啲腳， 哇！腳板底都有毛啊，好毛。 係咯。 但你成日咁熱咧，你唔覺得沖到個身好乾嘅咩？ 又查嘢咯。即係其實係真係一個循 環，係啊，循 環。 循環 早嘅你睇到我隻腳啦，爛曬 啦， 已經係啊。 你爛到咁樣，你問你問你問我攞嘢嚟擦嗰下，我諗你一定係好唔舒服。 唔係我諗住舐你嗰啲潤膚膏 啊 嘛， 你啲貴嘢 你已經擦曬啦，成支俾你擦曬。但係我覺得咁樣喎，喂，又分享一下嘅就係其實咧呢一排咧成日都係咁樣，你一定要擦嘢啦。但係有好多人又叫你買乜買乜，你記唔記得阿欣欣咪同你講話要買馬油？我使咩啊？佢喺佢自己個肚嗰度 揸幾隻， 揸幾啊？捉下捉就擺翻落 就有馬油啦。 咁跟住收尾佢哋喺度講呢樣講嗰樣，其實我發覺嘅就係最傳統嘅其實係最好嘅，因為咧我有試過嘅就係有買。不同的嘢啦，贵嘅又有，平嘅又有，贵嘅你好快折两嘢，泵两下佢用晒啦。 其实 又贵 啊，好大支， 冇 错。但系咧，你折嘅，你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如果你真系折晒咧，仲要嗰只樽身咧，就你揿咗落去，佢会自动弹翻出嚟嗰啲咧。你拧翻实个盖，然后揸住个尾， 揈 有排用， 将个底揈翻出嚟。 系啊系啊，用好耐，用多起码两个礼拜。 嗱，有咁嘅，即系其实有一啲嘅医生亦都有讲过，佢就话其实最吸收嘅就系咩？时候咧，你最好嘅就点样咧？冲完凉之后系咁以，系咁以用一啲毛巾印干佢就算啦，就唔好印到佢干晒。咁当喺嗰个时候嘅话，其实你个毛孔系开咗嘅，以及嘅就系有啲水，咁喺嗰个时候 茶咧係最好嘅。我鬼唔知咩，但係嗰陣時候茶葉係最凍噶， 係、嗯、凍冰冰 嘅， 嗰啲高凍 嘅， 好凍 噶。 我爭啲想擺微波爐叮翻啲。 跟住你又會見到嘅就係你嗰個浴室咧，嗰啲水蒸氣開始沙嘅，你嗰度 哇，反反脆脆， 越嚟越凍啊！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呢樣嘢都係唔可以嘅，即係盡量啦，茶你有某啲最乾嘅部分啦，跟住就快脆脆著衫。咁跟住咧，我又都係咁樣嘅話咧，又即係搽唔同嘅嘢，油又有啦，又或者係一啲比較lotion 啊嗰啲又有啦，我都覺得都係唔得嘅。我突然間忽發奇想，我心諗嘅就係，咦？我記得我嗰陣時候咧，真係收甲啦。咁咧有一個姐姐同我講嘅就係話，其實最好嘅就係你呢啲咁嘅倒刺，又或者係好乾嘅時候，咪會抹開嘅， 爆曬。 最好就係搽乜嘢咧？咁樣佢叫我買咗一支嘢嘅，就係細細個，又唔係五蚊鴨，冇你咁 cheap。咁但係佢都有70几蚊，但係 佢邊度買 得 五蚊 鴨 啊？有啊，五蚊鴨好細支嗰啲，最細個 size。 嗰啲真係唔得嘅。咁跟住咧就係買咗有一個就係。五個字嘅，係啦，咁跟住佢同我買嘅，嗰個係最好。我咩啊？嗰個真係由細 查 到大嘅咯。咁佢就話：你信我啦，你一查過我即刻好。咁我就突然間諗起呢樣嘢，我就係、是、咦，其實我係我應用喺我自己啲爆拆嘅地方，我真係爆拆嘅。咁我就得唔得咧？咁樣跟住我就有少少啦。原來真係得。 哇，咁堅！ 係啊，查乜嘢都唔得，但係查佢 OK。 喂，我諗到四個字喎，我諗唔到五個字嗰個喎。 最後尾佢係高字。 哦，乜乜高咁係嘛？ 嘣嘣嘣嘣嘣。 哦， 你自己諗下啦。 咦，我嗰個啊？ 唔好講太多啦。我覺得真係 OK 咯，咁我就諗好耐噶咯，諗下呢個牌子。 嗯， 你細個嘅時候 都有 日本嘅， 嗯， 係啊， 哦 OK， 係啊，就咁、是、樣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你真係用翻最原始嘅嘢，同埋最 original 嘅嘢。佢點解今時今日佢都仍然係壓不到嘅係、有原因 㗎。真係 幫助嘅日子真係好衰。有時咧，如果你爆拆之後仲要繼續做家務咧，啲家人主婦洗碗啊， 水真係赤， 好辛苦， 睇到咯， 黏曬膠布啦，今日 係啊，真係冇辦法。 點解你唔戴手套啊？ 戴咗啦，已經。 戴咗都系咁样， 所以咧我爆炸爆得几劲，我咪只手烂晒咯，就呢度都开咗口。 有冇用热水洗碗啊？ 梗系有啦，同埋你记住呢个时候嘅话，系一定要用热水去冲下你嗰个水龙头。 点解啊？ 因为你有好多呢啲 油， 呢段时间嘅话咧，你一定系会好多比较多油嘅嘢，其实系会积住喺你嗰啲去水位度嘅。你耐唔耐嘅话咧，就要开一煲大嘅热水，总之就冲咗落去，等佢就会将嗰啲黐住嘅油咧。全部可以就洗一次，若果唔系嘅话咧，迟早会塞噶。 柠檬酸嗰啲得唔得啊？帮唔帮到手啊？ 正系 热水。 我而家讲紧系嘅脂肪， 我知啊， 停唔住喺嗰度嗰啲脂肪。 咦？咁佢咁多脂肪用热水，我咪冲走佢啊？ 唔得， 你饮多啲热水咯，希望可以屙出嚟咯。系啦，屙出嚟，你即刻搽翻落只脚度，因为都系麻油。 咦？ 我要悭翻啲啦，潜定。 Shake it, move it, shake it, move it, yeah, yeah. Show 'em how we do it now.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你和我就是圣诞老人。圣诞节的标志人物当然就是圣诞老人，但是人大了，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这个人。所有惊喜，所有礼物，其实来自爱你的人。这句说话很温暖，很真实，也都提醒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无论是节日的惊喜或者平日里面的小开心小确幸，其实都是来自那些爱我们的人。同样地，我们都可以成为人哋生活之中的圣诞老人，用我们的爱和关心为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和温暖。甚至不一定要等到节日的，平常的日子，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个拥抱，都可以成为人哋心目中一份难忘的礼物。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之中，曾经有很多圣诞老人用不同的方式出现，他们可能是父母、朋友、老师，甚至是生活之中偶然遇到的陌生人。他们用了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带来支持、鼓励和爱，这些不就是圣诞礼物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来自周围人的爱和关怀的时候，不要忘记回馈和传递这份的温暖，让大家一起成为彼此生活之中的圣诞老人。用我们的举动传递我们的爱，那就不单止是24号、25号、26号、27号，甚至每一天都是圣诞节。就由今天开始，送给你身边的人一份爱的礼物。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有时候咧，有冇谂过咧？真系有一日遇到真嘅圣诞老人，就唔系商场嗰啲啷啷啷啷啷，唔系嗰啲咧。同埋咧，即系睇翻一个访问咧，原来每一年咧，真系好多人咧，真系会写信俾圣诞老人噶。 系啊，好耐啦。 系啊，你知唔知佢一年收几多封？ 我谂20,000计。 十万计唔系冇咁多，6,000封啫，大约6,000封。但系咧，佢真系会有啲香港嘅讲紧吓，会有啲嘅职员咧，邮政署嘅职员咧系会回信嘅咁 样。 咁啊，接受访问嘅同事咧都话好开心啦，同埋有唔同嘅细路仔有啦，大人嘅有啦，咁即系佢都会好开心啊！睇咧佢哋嘅。回应翻，譬如佢想啊，我想要啲咩礼物啊，咁又会点样答佢咧？咁可能有啲爸爸妈妈又话，希望我啲仔女咧健康啦，咁样，好似同一个 朋友咧去沟通咁样回翻每一封咁样回，其实都几辛苦噶。你谂下，佢收六千封，就算唔好回晒啊，你回十分之一咧都六百封。 佢唔系一个人回啫，系嘛？ 佢讲就系两个朋友，即系两个同事 咯。 嗯，系 啊，几好啊！如果两位你哋最想要咩礼物啊？头先佢话健康啊，实体嘅嘢咧有冇啊？ 实冇， 冇 冇。 哇，咁你 即系我唔会问人， 心中富足 系，我唔会问人攞咯。 哦， 想攞问人哋送一样嘢俾我啊？ 系啊，你又冇？ 唔会， 啊，咪咪咧？ 我暂时我真系谂唔到有啲咩好特别。嗱，其实讲真咧，大人教细路仔成日都有噶啦，想要同需要，其实咧。其实我哋通常买嘅嘢都系想要嘅啫，即真系需要咧系比较少嘅，你觉得系唔？ 哎呀，冇大人教过我想要同需要啊，交通而家好乱。 你讲嚟听下，咁你觉得系乜嘢啊？咁如果系你咧，你会 想 人哋送咩俾你咯？ 我你咁问我，我又真系又噏唔出喎。嗱，我 咁你问我， 咁你有冇啲有冇啲嘢最近你好想买但未买？ 唔系嗱，有一样嘢我成日一路都好想买，其实就书同埋玩具。 嗯， 呢两样嘢 边类玩具啊？你想买？ 咁你梗系有一样嘢系你唔舍得嘅， 拼砌嗰啲玩具咯。因为嗱，讲真，我其实买咗好多，但又砌得好少， 系啊 咁咯。 你都攞啲翻嚟俾我哋啦。 系啊，嗱，唔好用咁嘅说话。 我 feel 到嘅， 其实事实系， 即系唔要嗰啲。 你有乜可能啊？就系会想砌一个公主房啊？我想请问你， 当年 我费事话你。 嗱，其实公主房背后系一个好浪漫嘅爱情故事嘅。 嗱，呢个我想听啦，你 sell 我，你 sell 我 ，sell 我。 其实嗰阵时咧，真系喺国内做嘢，咁我就发现咧呢种玩具，即系可以自己砌嘅一个屋仔啊， 跟住里面可以有唔同嘅房嘅布置啊， 冇错， 咁样系成间屋。 系啊，同埋有灯啦，同埋嗰张床个枕头咧， 难唔难砌噶？ 都难难地啊， 因为啲嘢好细。 系啊，有个 组件好细。 系啊，个枕头同埋被咧，你要自己塞啲嘢入去嘅，好浪漫。 甚至乎有时有啲人系会自己去整噶，即 系 道具唔够咧，佢哋会自己整噶。 不如话个地下佢可能净系得几个地砖嘅，你自己可以买啲蛹子咧去裁翻出嚟， 冇错， 当地砖。 呢个叫咩？叫微型嘅 微， 我 唔识讲，我 唔识讲。 系啊， 叫乜嘢咁样？ 睇 先。 系 啊，呢个好靓噶，我唔舍得噶。 梦幻公主房， 系系系， 梦幻公主房嗰啲会砌啊？ 点解会买呢啲咁样粉红色嘅公仔嘅？ 冇可能， 我都话背后个 咁 点 背后嘅意义 系 点样？ 系啊，咁啊谂住， 哇！但 系 好似好时日好耐噶 啦， 嗱 呢啲咯， 系啊，好耐啦， 系啊，黄晒噶啦，咁咪拎翻嚟俾我咯，叻，继续啊！唔系，多谢你嘅。佢仲同我讲话，你作为入门嘅话啱嘅咧，砌间浪漫公主房。哦 ，OK， 系啊。 哇！你头先 见到个咩？你又唔搣啲價錢，$48， 咁貴仔啊， 咁 貴， 你唔係講你個浪漫故事先？ 唔係 嗰陣時，因為有個響廣州有個女同事咧， 俾人哋 見 到有個女仔，唔係 你送俾佢， 佢又中意砌，咁跟住咧佢又話啊，我砌到好多啦已經，咁我話不如我。 送一间房俾你啦， 系啦，其实我希望咧， 就入呢一间公主房。 咁最后你有冇送到？点解 饮杯茶 仲喺度嘅？ 咁啊，梗系梦碎啦！ 你使乜问啦呢啲嘢？ 你买咗，无论点样，你咪送埋俾人咯。你自己 keep 住做咩啫？ 喂，都冇结果啦，我做乜要嘥份礼物啊？$40。 哇！ 你咁谂噶？ 我觉得佢做得好啱，佢根本知道你就系一个摄政，所以我咧就哇！我收咗你间房，我仲得了？ 喂你， 系咪诸多要求？ 我收咗你间房之后，跟住你就点啊？我使唔使嚟你屋企帮你砌啊？你识唔识砌啊？ 我唔会整翻咁嘅石， 捉住你只手砌啦！ 哇！好聪明呢个女子，介绍我识，冰雪聪明。你一见到呢啲咁嘅嘢，你已经知道啦。唔使啦，我屋企有，我俾翻你。 灰溜溜， 仲有咧，佢哋咧普通话咧唔系叫做贴精啊嘛，叫扣门啊，扣门啊， 扣门 系啊， 扣门都没有系嘛，门都没有， 唔系啊，扣门即系好孤寒啊，啊，的手边做个勾区字， 我知 系啊， 扣门 系啊，咁有一次佢唔知系咪。话我定乜嘢？佢问我唔知佢讲乜，我就去问一个人， 俾人闹完都唔知佢讲。 估下，我求问， 求问是什么？ 嗰个人话你讲乜嘢啊？ 我话我尽量学啦 ，come on。咁佢俾咗几个我估，佢话系咪孤寒啊？我一谂，叮， 系， 其实系啦。 哦，即系其实你又唔知道人哋嘅发音系乜，但你又想知道究竟佢话你乜？咁跟住咧就有整个 系 啦，跟住佢就话最接近孤寒嘅就应该就系有靓仔啦、有钱啦、 冇错、 高富帅啦，同埋嘅就系孤寒。 孤寒啊，呢个应该系呢个啦， 但我唔敢话俾佢听中啊。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圣诞快乐！ 圣诞礼物。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 你哋 都冇得两个同学就开心， 好开心，老师都好开心，冇错， 冇咗嗰只小羊羊， 系啊， 拖住晒， 系咪系咯，拖慢个进度， 咪就系啦。 我想趕咗鬧好耐啦， 係啊，咪啦，又冷靜喎。 咁我哋今日同聖誕節有冇關啊？ 冇關，完全冇關。 點解聖誕節唔加聖誕節？ 點解要啊？ 因為聖誕節係洋人嘅節日啊嘛。 哦，係喎、 啊，係啊，我哋係學古文啊嘛。係啊。本来咧，我想讲关于冬至嘅嘢，不过我谂住将呢个咧 过咗六 系啦，拨去下学年先。 你认为仲有咩？我惊你会杀校嘅，得两个学生而家， 话 有三只，跟住而家变咗两只，好危险啊！ 唔怕 系啊，你就会变咗就系 one on one 嘅，即系好似嗰啲教练咁样， 一对一 单对。 点解会用个按字呢个平步青云咧？ 系好似系 one on one 噶。 系啊，我知啊， 唔系 one by one， 有冇 one and one 啊 ？One and only one， 你下次查下。 形容你嘅。 OK， 好嗱。 而家冬至搞咩啊？ 今日咧，我为咗配合有个同学嘅电 影要求， 系啊。咁佢今日介紹嗰套電影咧，我覺得同我今日 唔係電影嚟噶，劇嚟 嘅，係咁同我 related 嘅。咁我想問下大家先， 可以唔好講 related 啊？算你會唔會同外國人講嗰只 related？ OK， 有關嘅，因為我唔係洋人出身啊嘛。係 啊，我知啊。 今日講係介紹一本，你做乜嘢？你玩夠未啊？你見完一樣又一樣。 我眼鏡睇你唔清楚啊！ 我睇你唔起啊！ 我睇唔到黑板啊！你唔明啊？ 你睇我唔信 眼。我又 快啦，老师，你唔好嘥啲时间系咁拗 嘅。佢系咁噶啦，成个都系咁样。 宋波中， 好粗鄙啊！你哋 系咁啊！你唔明我哋讲咩？咪宋朝好 点样？我哋跟你学紧嘅粗鄙啦。 宋世杰 最出名系乜嘢？ 宋朝宋啲宋好味。 我唔想睬你。 好啊，你就好全日。 宋朝最巴闭系乜嘢咧？ 我点知？ 送咩啊？送礼物，送礼物。 例如系乜嘢啊？哦，宋 词，宋 词系。 原来咧，宋词咧，亦都系一个人名嚟喎。 系啊， 就系词长个词。 哦， 佢响770年前咧写一本书，叫《洗冤集录》。 《 洗冤录》你睇过啦？ 我唔睇呢啲嘢噶。 听过未睇过，睇 佢其实系中国，即系其实全世界唔应该系中国，全世界最早一本关于验尸嘅书。 验 尸 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专门。因为其实外国咧都已经觉得 以前有冇验尸噶？ 有 洗冤录，你听落好似感觉上似洗冤集录个，感觉上会似系嗰啲小说啦，即系章回小说啦咁嗰啲。 系冇错，但系佢呢个咧真系全世界第一个，将所有关于验尸嘅嘢归纳成一本书。 好劲噶，尸体会 有冇得睇噶？ 系吓， 而家有冇得睇？ 但系曾经失传过，你估下点解？ 被人挞咗， 因为啲官庭，因为 唔系，其实关宋慈事嘅， 关呢个人事， 关 佢收埋咗， 因为佢啊佢自己因为佢想，我知佢想攞 copyright， 因为佢唔见咗 ，no， 系佢自己主动， 自己主动唔想俾人哋知道啊，因为佢杀咗人 ，no， 因为佢惊俾人利用。 冇錯，佢驚啲人作奸犯科，因為佢寫咗好詳細。 當佢知道咗咁樣嘅時候，就可以點樣避過大家？ 冇錯啦，於是咧佢就燒咗佢。 咁佢最初寫嚟做咩？ 佢其實想話俾啲後世人聽，嗱，其實咧佢講幾樣嘢，譬如話燒死。到底系咪真系烧死咧？佢教人哋验尸。 我知啊，但系佢写嘅时候冇谂过嘅咩？写完又想烧咗佢。 写完先，哎呀，系、哦。如果我写得咁详尽，用乜嘢啲作奸犯科嘅人咧？睇完之后咧，点样将佢扭翻转？ 我明你讲乜嘢？系啊，即系等于嘅就有好多嗰啲佢哋发明嘅话，其实佢发明咗，佢作为一个科学家，佢系会不断咁去追寻嗰样嘢，但系嗰样嘢应用喺人上面嘅话，就好可能会变成嘅就系即系一种好强大武器，即系例如奥本海默咁， 系 嘛？ 即系原子弹啊，或者呢啲咁嘅科学嘢，你谂下，所以我哋中国都有几巴闭嘅，770年前 已经 有。其实系好巴闭，有好多嘢都 咁，因为佢都系崇尚science 嘅嘢，即系佢 科学嘅嘢， 科学嘅嘢， 绝对系科学。 系啊， 系啊，如果你讲紧 宋朝朱熹 咧， 格物致知呢个好深奥嘅，唔同你哋分享啦。佢意思都系 话，你一定系唔识啦，即系同我哋讲嘅。 嗱，你啲态度， 影嘅镜头俾个镜头系圆嘅， 嗰个我都唔识嗰个人。 算啦算啦，我不费事同你讲。 唔系佢格物致知嘅意思咧，即系话你必须要考证嗰个 每一样嘢，其实都系要 有 道理、有 根本、 有根据。 咁你知唔知以前其实咧好早以前战国已经有人做验尸噶啦？系咩人做啊？验 尸嗰啲人咯。 鬼唔知 验尸验尸咩人做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命案咧喺中国以前咧好大件事。你谂下， 杀人 系啊，好大件事，一定系查出嚟。 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咩啊？ 乜嘢？ 人命关天啊！ 冇错啦，啊，你真系跟得老师多。 杀人 其 实 有开始睇呢啲书， 系嘛？ 因为唔同嘅哲学嘅话系会衍生出嘅，就系话佢哋喺嗰个地方嗰，佢最重要系乜嘢？ 冇错。 最紧要嘅就系一个生命系同个天去比嘅，所以嘅就系好重要，人命系最重要的。 点解宋朝会写呢？因为佢系做嗰个提刑官，即系负责验尸嘅。咁然后佢发觉咧，好多时咧啲人咧，因为嗰阵时冇咁多部门啊，会可能利用自己嘅权势啊，将啲嘢扭曲晒啊。嗰阵时好多冤案嘅，特别嗰阵时仲有啲藏尸啦，呢个留翻嚟先讲，好嘛？佢好多好多，咁啊，宋慈有一顆真係善良嘅心，佢要將呢啲嘢咧寫曬， 寫曬出嚟， 寫曬出嚟。嚇，頭先你答咗個問題未啊？ 我知， 我知。咩問題啊？ 大夫 咩人？ 係咩人做驗屍？係咪大夫啊？ 唔係， 行刑嗰啲。 唔係， 即係嗰啲拉出去斬。 佢負責斬人嘅點樣驗屍啊？ 斬完順便 你可唔可以 一條龍服務？ 佢唔係啊，佢斬嗰個唔使驗屍啦。 醫生。 咁样做 其实系最低下层嗰啲， 嗰啲士兵， 嗰啲叫贱民啊。 咩啊？贱民。 贱民啊，因为咧死尸咧，好多人唔愿意做呢啲嘢。 咁个贱民咩人嚟？ 即 系 最低下层嘅奴隶啊，嗰啲啊，嗰啲叫仵作。 但佢哋识，佢哋识整咩？ 教佢啊嘛，教佢啊嘛，基本嘢啊嘛。其实嗰阵时唔系好复杂啫，嗰阵时，因为就杀人就系一系浸死、烧死同埋吉死啫，因为毒死嗱。今日嘅内容咧，纯粹系同大家即系分享 研究一下， 系啦，《洗冤集录》呢本，即系我觉得系巨著嚟嘅，系啊，真系巨著。男嘅叫仵作， 女啊叫咩咧？ 女五作。 系咪完全唔同噶？ 我哋唔同啊，唔好学西班牙牙学语又 O 又 A。 我唔识啊，五作有分嘅咩？ 有， 但系多数见到五公嗰啲哥哥都系男人嚟， 即系而家 吓。系啊，而家我比较少见女人。 隐婆， 隐啊， 哦， 三姑六婆，其中一个 隐婆。 嗱，佢总之佢负责 接生 嘅，隐形嘅人，佢本来负责接生啊，同埋有关于女士所有嘅嘢。咁点解要有女嘅验尸官呢？ 因为有啲系女死尸嘛， 特别要检验女士嘅下体嘅时候咧，就呢啲人负责啦。即系都好多规矩嘅，以前系啦， 就算死咗都唔可以留恋啦。 隐婆佢哋叫做，咁佢哋咧，因为个地位真系好卑微。你知唔知佢哋有一样嘢，佢哋唔可以参加嘅系乜嘢？ 人哋嘅喜庆场合 唔系 生日， 唔系 生仔， 唔系 乜嘢唔可以去参加？ 系啊，即系关乎你嘅前途嘅。好多人去参加嘅， 升 考试， 升系咯，考试嗰啲咯， 科举啊，佢哋冇得去参加呢啲。 佢点会去啊？ 咁或者有人想做咧，或者想 upgrade， 系 upgrade 自己升 level。 定女人， 男都系啊，五作啊， 即系五公， 你做啲店嘅就唔可以再考试。 系啦，总之佢哋嘅身份真系好卑微。 咁就真系呢一世都系咁噶咯。咁佢嗰啲下一代都系咁噶咯。如果你咁讲， 所以嗰阵时就唔系好多人做。咁啊，宋朝咧就觉得，咦，都要即系整顿一下啦，因为宋朝嗰阵时都好多嗰啲冤案，同埋之前一路都好多，咁佢写一本书，然后咧就分咗六个嘅 category， 系咪啊？系咪六个 category 啊？六个不同嘅科目，包括 有 烧 死、浸 死，系咪咁分啊？ 类似咁样分，其实咧佢系验尸、验骨、验伤、中毒同埋救死， 好犀利！而家都 救死 啊，救死嘅方法啦，系啊，你知唔知 救死系边个救啊？ 救翻 救命个救， 救命 嗱血堕，你估系而家嘅乜嘢？ 血 堕，血堕系其实隧道下边个肚嗰个 流血不止， 唔系，其实即系而家嘅乜嘢咧？ 血迹 唔系最近啦， 血 是而家现代法医学好重要嘅呢样。 法医学咪就系验 血液， 唔系系讲人嘅尸斑。 哦， 你谂下佢嗰阵时已经系 哇好劲， 好劲，佢超级劲。嗰阵时冇仪器，嗱有啲佢唔知嘅，例如细菌嗰啲，佢冇概念。 佢要观察咯， 系啊，因为佢冇概念吓，咁所以咧佢认为咧佢本书咧佢写。嘅罪嘅时候咧，佢自己话欲是莫重大于癖。其实佢意思咧，简单嚟讲咧，就系话欲刑之中最重要处理嘅咧就系死刑嘅案。而死刑案处理最重要嘅咧就系搞清楚犯罪嘅情节。你谂下佢思路几清晰。犯罪嘅情节或者有命案 紧要嘅， 点解会有呢一件案发生咧？到底系情杀啦、谋杀啦，定抑或乜嘢嘢？而查明犯罪情节最重要嘅咧就系检验尸体，因为尸体可以讲嘢。 系 ，OK， 明白未？ 知道， 我知啊， 我知啊， 因为我有听法医嘅嗰啲嘢噶， 系啊，同埋 佢嗰啲嘢就完全系而家现代你验嘅法医嘅系一模一样噶。 佢話唔希望有冤獄，亦都唔希望有人可以係逃出法網，所以佢呢個精神真係非常之重要。 哇，好勁！ 咁收尾佢收埋咗之後，咁點樣走翻出嚟啊？本書 其實可能佢流出去啦，已經，然後跟住可能緊有啲人收埋啦，因為有啲人想學佢啲嘢啊嘛。咁跟住咧係啊，經過若干年之後咧，再出翻嚟個版本。系啊，咁其实佢都我唔知道，即系太远嘅嘢我唔知啦，系咪？但反正咧，你觉得如果烧死嘅时候咧，嗱，大家要注意啊，系纯粹即系了解一下，你觉得佢个鼻会系点噶啦？ 黑咗咯， 仲有咧？ 啲鼻毛冇晒。 我想你严肃少少。 我严肃噶。 会唔会冇咗啊？定系冇咗啊？ 个鼻啊？ 系， 定烧到冇咗。 即系如果系烧， 唔系有个鼻哥唔会烧到冇咗。即系佢喺度写到清楚啦。嗱，呢啲就系烧死嘅，呢啲就系死咗之后先劈入去火场，扮烧死。 哦， 咁佢写咗两嘢，因为你烧死可能系意外啊嘛。咁如果有啲坏人嘅真系杀死咗，然后劈 喺 落 火 里边 制造啲火烛咁。 系啦，火烛啊，唔关事。 唔住， 个鼻会有烟灰。即系个鼻哥啊？ 点样系有烟灰啊？即系他杀嘅就会有烟灰啊？ 唔係 人哋殺咗之後再 係。 哦，算啦，我哋唔好講得咁詳細。 咁同埋兩隻手會揸緊個拳頭嘅，係啦。而你一種如果死咗先製造 就 消息咧，係啦。咁、那個口裏面咧就冇煙灰嘅，同埋個手腳都唔會揸埋。 哦，因為佢已經唔識吸入去。 係啊，係啊，係、 哦、 啊。 明白，明白。 即係所以佢真係好科學嘅。咁啲人就會知道，咦，係咪真係意外啊，定乜乜乜乜啦？咁同埋咧，講多一樣嘢啦，其實唔講啦。如果真係燒死嘅時候咧，佢會係響乜嘢之下咧？ 乜嘢之下？多數會有啲傢俬啊，匿喺傢俬入邊。 啊，類近啦。即係啲瓦礫啊，因為如果你真係燒死咧，佢、可能會驚啊，然後上面有啲會跌落嚟啊，等等。 哦 ，OK， 哦好， 係啦，就係、是、咁樣樣啦、所以咧，佢呢啲咧分好 detail 嘅時候咧，啲人就會知道點樣去查案啦。因為嗰陣時咧真係好多嘅冤獄，同埋佢仲識一樣嘢，就係話好科學嘅。浸死又係點樣樣啦？佢會解釋得好清楚，同埋啲骨又會點樣樣嘅。 真係好犀利啊！因為我有聽過有一個嘅就係嗰陣時候都講緊嘅係法醫研究所，咁啊講緊嘅就係一位嘅女驗屍官，一個女嘅法醫官就講緊嘅就係話究竟条尸体究竟一入嚟嘅时候，佢先做啲乜嘢？咁啊，等跟住再讲。我唔记得啦。但系其实咧，大家可以听翻嘅。咁同埋嘅就系有讲翻有唔同嘅一啲嘅案件，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哋系会点样查？甚至乎嘅就系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血呢一样嘢，我只系会记得啫。喺精应该系未去验尸之前嘅话，喺现场你已经可以大约见到究竟可能嘅就系点样去发生呢件事嘅？啲血系点样嘅血迹啦？ 系喷射啊？ 喷上去啊？是怎样滴落嚟啊？究竟是怎样的在那些墙度或者在地下度咧？那些已经是略知，已经可以略知一二噶啦。所以很多嘢噶，他哋在现场度搜证都已经是很犀利噶咯。 同埋咧，唔可以移嗰条尸嘅。 哦，一定唔可以， 啊、一定 唔可 以嘅。咁五作咧要负责做啲乜嘢啊？验尸之外。 验尸之外， 系啊， 五作做验尸，你讲紧以前， 系啊，以前 啊， 系 啦， 以前 啊嘛，佢 系古代，古代系啊，佢仲其实好重要嘅呢个角色。唔系，执骨系烧咗之后啫，即系发生咗命案之后，佢要做啲乜嘢咧？ 留低啲罪证， 留低啲罪证， 即系将嗰啲嘢搜集翻啊！即系嗱，即系而家啲新现代咧，就揾个手套攞翻啲嘢，俾个胶袋装住证物嚟噶嘛？ 唔系，因为。佢只係做會做一啲嘅資料搜集嗰啲數據，例如呢個人大約幾高啊，男定女啊，佢會做曬啲咁嘅資料搜集。 即 係 法醫官做 嘅 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因為咧，佢做曬呢啲嘢咧，然後就交俾 審案嗰、那個。 係啦、啊，你當係送詞先啦。咁佢就負責去整理，然後去驗噶啦。 哦、 好，兩位 係 造句。 做佢系用咩做啊？ 呢个时候做过噶， 我好啦，唔做啦。 好顶你，人哋喺度听佢，觉得你好精彩啊！成日你做句，啊你俾啊，你俾啊我做啊，你要咩？要啲咩？ 作奸犯科， 作奸犯科 系警世嘅，必须要警世啊！ 三分钟， 系 咪先？ 好。 佢闹事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削我旧书本削图？情愿撑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找解如花，何表做到有把？沿途训练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表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火山少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可会在结界才未经 视觉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还由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转到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丽，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景，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再派侣，学不舍地走在晴空下，和太阳再对话，找个家，由宇宙导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睿智，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意那。 我的世界地图十一点二十九分，听眼风骚快活人十七岁嘛，我都走走， 要认真嘅，认真嘅， 非常非常 劲 真， 势嘅， 劲势， 好， 系啊， 你先， 做人千祈唔可以作奸犯科，改过自身唔可以拖。 嗯 ，very good， 你使唔使咁大力讲出嚟啊？你 正义嘅声音啊，呢啲系， 好嘢， 系啊， 嗱，即系 警势。 警九十四分， 嗯，好，老师当我未 啊？哦，点讲？ 做人唔可以作奸犯科，因为冥冥之中一定有坏后果。 哦，都系九十四分啦、 啊。 耶、yeah. ！ 九啊三点四 啊，低啊， 真系嘅，千祈唔好做坏事啊！ 真系千祈唔好做坏事， 对唔得住自己个良心。 冇错，同埋阿松慈讲过，佢话咧呢啲嘢真系呃得人。 呃 唔 到 自 己啊， 系啊， 心 真 系， 佢除咗有即系科学嘅理据咧，佢仲有啲警世嘅意味喺度、 嗯。 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 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根据入境处数字，本港各口岸昨日累计大约有63万多人次出境。圣诞长假期第三日，西九高铁站仍然见到不少市民，不少是一家大小去内地。有准备去福田的市民说，选择到内地过圣诞是因为距离近。有家长说，内地的菜式比较多，消费亦都较香港便宜大约一半。在香港三个人一餐可能需要花费过千元，但是内地只是需要几百元。另外有夫妇计划去到广州浸温泉，话会先北上消费，然后再返香港消费，觉得两地消费一样，但是圣诞假期较长，所以一半一半，两边都消费。根据入境处数字，本港各口岸昨日累计大约有105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出境人次大约63万多，以罗湖和落马洲支线口岸出境人数最多，分别有超过13万多人次和12万多人次，其次是港珠澳大桥，有82000多人次。入境方面，本港昨日有超过41万人次经各口岸入境，当中经罗湖、落马洲支线和高铁西九龙人次最多。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在礼宾府举行圣诞派对，同一批深光学校共创明天，职业训练局辖下的酒店和旅游学院、中华厨艺学院和国际厨艺学院就读的学生和毕业生预先欢度佳节。

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Hello， 我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星期一公众假期吓，咁啊讲下戏啊，讲下电影啊，讲下剧啦，今日吓，咁啊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45%嘅，咁啊冻冻地咧，睇下鬼戏，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不过严格嚟讲咧，我今日讲呢套咧，虽然系讲鬼，但系咧就唔系真系好传统嗰啲吓到你即系缩埋一堆嗰啲鬼，系又唔系开 吓， 都算嘅，都算算地啦。如果你可讲开心鬼咧，新艺城以前嗰一套开心鬼啦， 黄百鸣先生经典啦， 又系唔可以当系鬼戏。因为佢都系以开心嘅方式去表达啦，咁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嘅，都系关于今早吓，由于信号故障，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列车预计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吓。由于信号故障，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列车预计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请为你嘅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将由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改为起飞前嘅120分钟。直至另行通知啊！咁所以你如果要登机服务嘅时间， 早两个钟去， 系啦，早啲去。 预翻时间咧， 其实我通常宁愿早个迟啊，因为早呢个人咧就比较安乐啲。 坐飞机啊，大电视啊， 迟到就唔好啦。 系好，继续。 咁睇咗呢一套咧，都系叫做用开心嘅形式去拍。咁啊，網上咧，我而家會咁樣嘅。如果喺網上睇戲咧，即係睇嗰啲電影串流平台咧，我會先睇下人哋睇完咧有啲咩嘅意見。 不嬲都係咁噶咯喎， 我以前唔會噶。 嚇、啊？點解啊？ 因為有啲人可能會劇透埋噶嘛。 哦。 即係有啲啊，即係有啲人。 O K。 佢會寫嘅，即係若果佢話只係有淚咁。 係啊，有淚。係啊。 咁我睇咗大部分人都話好笑啊套戲。 係。係啦。咁你有冇笑啊？ 可能我带住啲期望，咁所以觉得冇啲人讲得咁好笑，但系都 OK 嘅。 OK 好笑， 台湾地区嘅一套电影，不过佢系翻拍喺2010年嘅一套韩国片，韩国片叫《开心鬼上身》。 系 咁，而家呢一个叫做《我的麻吉四个鬼》，唔知大家有冇睇？ 我的麻吉 四个鬼，咁咧就 麻吉即系乜嘢啊？ 好朋友， 好朋友，孖、 好朋友， 孖字， 孖字系啦。咁咧就啊，讲一个。咩都冇嘅人啦，咩都冇，即系冇工作啦，冇屋企人啦，冇入息啦，冇前途啦，个青年咧就好沮丧，日日咧就谂好多办法，希望做傻事啦，即系结束自己嘅生命啦。啊，但好奇怪，咁虽然咧佢事业好失败啦，佢连做呢一样都失败，做过好多次咧都唔成功。最后终于做咗一次咧，几乎成功啦。 系 送咗去医院急救，因为佢真系做咗一件好傻嘅事，食咗好多药丸。咁喺送去嘅时候咧，嗰个救护车上面咧识咗一个女仔，即系都系个救护员嚟噶。送咗去救翻啦，咁样好多戏都系好中意咁样形容嘅，就系、是、某啲关头过咗之后咧。譬如好似喺啊见鬼啊李心洁咧换咗个眼角膜咧就会睇到啦，而佢呢度就话咧佢曾经一度心脏停过，所以嗰一次之后咧佢就睇到一啲人哋睇唔到嘅鬼啦咁样，咁就话佢喺佢身边咧突然之间救翻之后咧出现咗四只鬼，一个老婆婆啦，一对中年夫妇同埋一个细路仔，咁佢当然最初好惊啦，就好想即系快啲走啦，你唔好缠住我啦咁样。咁但系呢四只鬼就话：你哋要完成我嘅心愿，即系你帮我完成个心愿，我就走啦。 嗰四个鬼唔系一个 family 嚟噶，定独立？ 嗱，呢一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 turning point 嚟嘅，所以我唔想喺呢度话俾大家听，唔想剧透， 唔好有泪。 系啦，我唔想讲到咁清楚。咁啊，成套就讲呢一个男仔点样帮呢四只鬼完成佢哋嘅心愿啦，因为佢想佢完成咗之后。 佢就會走啦嘛。即係佢最後嘅目的就係希望佢 要離開人世， 唔想佢再纏住自己。 哦 ，OK， 係啦，咁又交代咗個愛情線，就係嗰個喺救援識咗個女仔啦。後來佢哋有聯絡翻啦，咁呢幾個鬼就幫佢去追呢個女仔啦，教佢點樣去追呢個女仔啦。 咁好笑！ 戲裏邊咧，去到最後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扭轉位嚟嘅，會變咗一套。好感人嘅咯，即系你会睇到心酸酸嘅，咁啊几得意嘅一套戏吓，一个钟头零四十几分钟，叫做《我的麻吉四个鬼》。 我想问你有冇睇韩国版啊？ 我想揾嚟睇，找不到， 找不到， 系啊， 而呢个笨蛋， 因为我睇完之后，我就好想睇翻韩国版。 系啊，我都系会咁样嘅，啊、我想比较一下，睇下、啊、即系边个拍得好、嗯，或者各有千秋咁样样。 你记唔记得我之前讲过有一套戏三个版本添啊？ 我记得 郭富城。有 有 法國版， 係啊係啊，好、 啊、 多電影都係咁樣。係啊，有啲仲係啲 同一個劇本。 我最近咧翻查到個資料啊，《英雄本色》咧，原來咪五十年代謝賢嗰套《英雄本色》嘅。 嗯哼， 原來嗰套語場片咧都係據聞啊嚇，都係翻拍一套。外国的电影嚟， 系咩？ 系啊，即系改编外国电影。 你讲嘅谢贤嗰套， 系啊， 就唔系啊，周润发嗰套。 唔系周润发，唔系跟谢贤，谢贤又跟另一套。 哦、 我想抄翻嗰度睇， 系咯， 我 睇翻 代九月，我想睇下即系点解会咁犀利。嗯， 同埋我觉得佢就有啲好嘅剧本嘅话，会唔会系晋永嘅咧？晋永嘅意思咧就 系 其实佢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嘅、 啊啊， 可能佢喺六十年代度拍嘅话，可能到你八十年代之后再拍翻，或者系到之后再打后， 嗯、 再我同你讨论紧啊，即系其实系 我知啊， 会唔会其实有啲咁嘅情况噶？ 一定会啦， 系噶，譬如可能有啲，未必嗱、啊。如果有啲剧情嘅话，系因为譬如可能讲紧六十年代嘅时候，佢仲有个电话嘅， 冇错， 佢意思先成立、 啊， 你明唔明 啊？ 但系如果你话我到做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之后嘅话，我仲喺度讲紧嘅就我等紧你嘅电话，咁你又觉得诶、嗯、有咩好睇啊？即 系 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 我觉得系因应时代你要改变， 系啊 系啊，都 的确 系 有啲真系长青，好似《海神号遇险记》嗰套海难片都拍过两次咯，即系一套好旧嘅六十年代，后来。八十年代又再拍翻同樣嘅情節，都係咁咯好啦，到阿 Sarah 啦。 好，我要介紹嘅咧就係、是、嗱、我諗咁啦，我哋將呢一個嘅環節咧，可以將佢。多啲唔同類型嘅一啲，譬如可能係藝術嘅表演 啊, 啊，又或者係多啲唔同嘅嘢、 啊。 因為其實呢一排我都盡量希望自己可以吸收多啲呢啲嘅養分。 嗯， 可以知道嘅就係話，其實香港係有好多呢啲好傑出嘅，不論係舞台劇、電影、藝術嘅唔同嘅一啲表演。嗯啊，唔係好擔心啊，因為我係即係你望緊後邊有啲咩嘢咁。 我見到 有啲擔心你，我冇嘢。咁跟住咧就係話，即係我希望可以咁樣，我同大家有多啲嘅分享嘅。咁、至於我最近嚟講嘅話，我覺得有時若果能夠睇到有一啲巅峰之作咧，或者啲作品係真係好好咧，你 無憾啊！你會覺得自己 無憾，同埋係興奮去到一個點咧、 啊， 只係想不斷咁同人分享，同、啊、分享同分享。 你嗰日話失眠啦， 我能夠睇到呢一個嘅呢、這個歌劇咧，應該咁樣講啊，呢、這個音樂劇粵語音樂劇嘅話，純粹係因為我一個以前嘅有嗰個打暗路啊，以前我識咗好耐嘅朋友，因為佢係從事演藝方面有好多啲推動嘅工作，佢都係不遺餘力嘅、 嗯。 因為佢有一次同我食。饭嘅同我讲，佢就话我就系睇完之后，我觉得好辛苦，因为咧一票难求，身边睇到嘅人唔系好多，但系佢睇完之后，佢好想介绍俾人睇，我已经买唔到飞啦。 其实好嘢系应该要即系分享， 佢就同我分享，我亦都好开心，我就因为其实佢任何人佢都唔讲，佢净系同我讲 缘分。 咁所以佢就系话我好想你，如果有机会嘅话，你真系可以睇到。咁当然亦都好辛苦嘅话咧，我卒之都可以玩买到两张飞。 哇！ 好啦，咁跟住我就要讲嘅呢一个就系我哋嘅而家成日都好多人谈论紧，不过都已经系再演之后嘅话咧，应该啲冇飞噶啦、 嗯。 如果大家要睇嘅话，好可能就要希望有机会佢会 rerun 嘅时候，大家就一定要睇、 啊。 就系香港话剧团嘅《大壮王》。 哇，犀利！ 其实咧讲紧嘅就系，我觉得好 proud。好骄傲嘅就系呢一个香港原创嘅粤语音乐嘅， 系 筹备咗 八年， 哇！ 而且佢喺2019年嘅时候，佢做咗个预演嘅，到今年2023千锤百炼。公演之外嘅话咧，佢系一演再演，咁而且不断咁去加长啦。一票难求。因为佢喺呢一段时间嘅话，其实佢不断咁精益求精嘅，佢系希望做咗个预演之后嘅咧，等一啲观众俾翻啲 feedback 佢，有啲咩加，有啲咩减，有啲咩都要多，有啲咩叫少。咁所以其实里面你会见到嘅就系佢真系做咗有一啲，即系等于一套电影咁样，可能佢剪咗五年，或者剪咗六年，佢之后先出街。佢希望可以去无全清。咁其实仲有嘅就系，并且喺应该系旧年啊，第31届嘅香港舞台剧奖上面咧，系荣获10项大奖嘅。我觉得睇完之后，佢系实至荣归嘅。嗱，首先咧，我要讲嘅就系话，你要去到呢个嘅戏曲中心嗰度，我觉得系拣咗一个非常之好嘅场地。因为你嘅感觉上，你觉得嘅就系喺嗰度，佢净系喺下边度上到去，佢4楼嘅布置，你已经见到有好多啲好细致嘅嘢喺度。例如嘅就系佢有个鼓，同埋有一个师爷，嗰啲佢咪戴住顶帽嘅，有啲好有佢嘅 signature 嘅嘢，就摆晒喺度嘅话咧，喺个 back租到俾你打卡嘅， 哇！ 有个鼓，你可以击鼓， 真 系明冤，你明白？ 成件事好立体， 系咪好劲？ 好立体。 仲有你个 lift 嗰度啊，一上去嘅时候嘅话咧，佢已经黐咗有一啲系剧里面嗰啲金句。一啲金句一句嘅啫，哇！嗰啲金句就系觉得令你期待， 即系帮你帮你拱你入去呢个剧 之前嘅话，耐少少导读， 即系 系啦。咁 即 系边个会讲？系啦，好犀利，我觉得。咁里面嘅话咧，就简直系置身一个你好高级嘅场地啦。你知啦，你一个大剧院，大剧院啊！你去到嘅时候嘅话咧，你已经好兴奋。 所以身为香港人，点都要去 一 即 系 欣赏嘅场，任何你喜欢嘅演出， 我真系赞。好啦，咁其实咧，我要讲嘅就系个创作嘅团队啦，咁其实喺作曲、编曲亦系音乐总监方面系高势将先生。 哇，呢个好犀利！ 呢个已经啦，如果大家系睇开呢啲嘅，你已经知道，你就睇佢个名个牌头，你已经知道一定系好嘢。作词方面嘅话，有岑伟忠先生；有编剧嘅话，有张非凡先生；而导演嘅就系方俊杰先生嘅。 哇！ 仲有其他嘅，譬如可能系剧场指导啊、乐队领班啊、歌唱指导啊、布景啊、服装啊、灯光啊，以及就系个台嗰度嗰啲即系设计啊、音乐总监。助理啊，仲有编舞，全部我觉得都系拍手掌、拍烂手掌。至于喺呢个演员方面嘅话，亦都系啦。大家一讲就应该会好熟悉嘅，就系刘守正先生啦。佢会饰演嘅就系里面嘅方唐镜。咁而另外仲有一只鬼嚟噶吓，咁叫做阿细嘅，就系叫做郑君炽先生，亦都系非常之犀利。仲有嘅就系饰演有一位叫做杨秀秀，就系丁同恩同等等嘅话，一班嘅演员咧。无懈 全部都是专业的舞台剧演员， 冇得倾。咁其实头先有讲到所有嘅嘢嘅话，我觉得个台啊、灯啊、声啊、唱啊、做啊，演员方面嘅无懈可击嘅，去到嘅就系你要谂下，音乐剧佢唔单止净系做，佢要唱，佢要跳。佢要走位，以及嘅就係有時有一啲位咧，你諗下，因為呢一套戲《大藏王》係講緊打官司， 即 係 話嗰啲對白要好精勁啦。 而且裡面所打官司講緊嗰啲嘢嘅話，佢哋嘅狀詞啊，佢哋呢啲嘢嘅話，全部係唱出嚟嘅。 哇！ 你諗下幾密集，一甩你點算？冇一句都冇甩，冇走音，乜嘢都冇。而又就係你會發覺嘅就係你一路睇嘅話，你會覺得你興奮嘅。咁同埋嘅就係好多時候大家對唱一齊唱嘅話咧，係齊到不得了嘅。全劇3小時啊，中場休息係有15分鐘嘅，但係你一啲都唔會感到悶。咁其實我會唔想講太多裡面嘅嘢，因為我唔想劇透。以及嘅就係如果係講緊嘅話，故事大綱嘅啫，就係好簡單嘅啫。照讀翻佢 Leaflet 上面所講嘅，就係講緊嘅就係廣東藏王方唐鏡，大家好熟悉嘅，係咪？佢嘅故仔助紂為虐啊，因為成日都會幫人哋去打啲嘅就係好唔公道嘅一啲官司，佢務求希望可以攞錢嘅啫。但係成日都做一啲咁樣嘅陰質嘢嘅人嘅話，終於惹嚟一個厲鬼纏身。要索命，要攞佢條命。咁而且咧，方唐鏡為求要活命嘅話咧，就被一隻鬼魂咧叫做阿細嚇，其實佢嘅朋友嚟嘅，就係牽住佢嘅鼻子走，希望咧可以幫佢嘅心上人咧翻案。兩個人咧，一人一鬼踏上呢條旅途，從憎恨到原諒。 憎恨到原谅啊！佢哋两个有 啲 嘢噶。 呢、 這 个我中意啲剧， 千 关 里面拨乱诶，拨乱反正，而万难之中自我救赎。呢、這个就系故事大纲。 好好正，好正， 好 有意思啊！ 系啊，里面亦都有好多啲好禅嘅嘢嘅，同埋有啲佛教里面所讲嗰啲因果循环，有时候有啲嘢亦都有缘分。今时今日好可能嘅就系我见到你系嘛？到好多好多年之后嘅话咧，可能嘅就系等紧一个机会见到见翻你嘅啫，同埋俾翻一啲嘢嚟嘅， 还 等等等，你要还嘅， 系 冇错，真系呢样 好精彩。 而最感人嘅一幕嘅话咧，系我系同边个睇嘅？我系同阿杨洋一齐睇嘅。 系 咁，但系就一路睇嘅时候嘅话咧，每一个过场，大家去拍手掌嘅时候嘅话，只会对望嘅就系话黐线， 黐线 到去到系咁好，系咁完美。有一场嘅话系一定会喊嘅，就系讲紧只鬼同埋方唐镜同埋阿秀秀一齐翻到去探佢个母亲。 哎呀， 只鬼已经即系咩噶啦，已经走咗啦，系咪？咁啊，翻到去嘅时候就希望可以透过方唐镜嗰把口，去同佢妈妈讲一啲嘢。 哎呀， 嗰一场你系听到啲人就不停咁样抄纸巾，跟住大家喺度 silence 咧，咁样就系都会喊嘅。即系佢会觉得就系我好不孝，我冇好好咁样去侍奉妈妈，仲要你担心。即系就算系变咗只鬼嘅话，我都好到好耐冇翻嚟探你啦。即系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嘅话，你必定系会中嘅，同埋你会好伤心。难得系在于嘅就系粤语嘅一啲原创嘅香港人所制作嘅剧本，以及嘅就系佢哋嘅制作，我觉得好。好骄傲啊！一班咁 同埋，我 觉 得呢 个 故事嘅背景好啊， 系咪系人都知噶？其实 即系好中国文化，有啲嘢喺度，有啲底蕴喺度，我中意。 而打官司，即系讲紧打官司，佢里面嗰啲而且啲歌好好听，音乐好好听，现场嘅乐队啊，现场 配合得非常之好。 唱 live 嘅 ，live 啦，梗系唔通播 MMO 嘛？ 哇！呢啲好嘢，呢啲好嘢，即系我觉得系考验全个剧啊，所有台 每一 part 都唱得咁好啦，仲 系啊！佢哋紧密合作，呢啲真系缺一不可。 是但你边一格甩咗你都唔得噶，你明白？其实佢系环环都紧扣，个台靓到不得之了。你好多时候你会担心嘅，譬如可能你做紧呢啲剧嘅时候嘅话，嗰啲过场会唔会好肉酸啊？即系可能你一熄晒灯之后嘅话，你会点样啊？佢系同一时间系无缝交接嘅，即系其实有时候可能佢要讲紧一啲时空，你永远嘅就系、是、哦，佢哋讲紧呢一个时间嘅咧，就系、是、有个月光。当个月光一落嚟，你又知道哦，原来就系讲紧嗰啲时间，你明吗？ 明。 咁其实好多时候你又会见到嘅就系话前幕同埋后幕，前台讲紧嘢，后边亦都有嘢发生，同一时间都系发生。你都见到嘅就系话，当然佢系主角嘅话。固然佢好好啦，但系其他嗰啲身边嘅 配合 嘅都好好噶，每一个人都喺度做紧，都即系做紧嗰样嘢，同埋佢就系为紧呢一件事，但每一个都发光发热，所以一定要今日同大家要讲，因为我好难。睇咗一個劇咧，我咁期待咧。第一，因為就知道佢有呢一個劇嘅話，我一路都買唔到飛，即係一路都冇辦法可以。但係我都知道可以睇到嘅時候，嗰種期待能夠夢想成真，以及睇到一個咁樣嘅劇嘅話，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即係你喺外國你睇好多，係嘛？即係你去英國也好，或者你去 都係外國， 你都係啊，都講英文嘅。你始終你都係好似係爭啲，但係你呢樣嘢嘅話，我就覺得好好，同埋你。难得嘅就系话佢嗰啲粤语，佢能够应用到我哋有好多粤语里面嘅嗰啲字啊，吓累叙啊、论尽啊呢啲咁嘅嘢，佢即系佢写喺去用埋喺里面。你有睇过啦？ 嗰个剧本，我嗰日睇咗你俾我借俾我睇，净系头两句，我觉得已经系拍烂手掌。 系点样？嗰两 礼横截曲。佢其實是一個好禪嘅，你讀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句，我覺得已經係叮就敲醒 咗 你 開頭嘅時候，係 啊 係 啊， 佢開頭嘅兩句嚟， 係啊，好重要同埋好有力嘅，我覺得呢兩句好有力嘅。 揾緊先， 好，我幫你揾啦。 揾緊先，你繼續講，你 我分享一下先，呢一套戲叫做《May》。 December， 嗯， 五月的你啊，的他十月 的你， 你 好中意呢啲， 好似你 八月你好，九月我好， 十月大家都好。 May December 其实有意思喎，呢、這个英文、 啊、名嚟噶。 唔係，即係喺英語世界，佢都係有意思嘅、嗯。五月嘅意思咧，其實都係講緊老夫少妻或者老妻少夫， 即係忘年戀， 即係總之有年紀嘅差距。 忘年戀咯，即 係。係啊係啊，咁又唔一定忘年戀，因為佢呢個故事原創咧，佢嗰、那個三十幾歲嘅一個老師，中意一個十幾歲嘅中學生， 嚇 咁、嗯，但係因為 你講師生戀。 師生戀係佢哋真係師生，呢件事 老師係男仔 女老師男同學，呢件事係真事嚟嘅，喺美國發生嘅、嗯。然後佢哋攞翻嚟改編， 嗯、 其實大致嘅情節咧就係講一個女演員接咗一部電影，就係、是、翻拍佢哋呢一個故事。 嗯、 即係因為個女主角咧係當時係一個老師嚟嘅，咁因為佢同嗰個男生就喺一個寵物店後邊嘅貨倉嘅好嘅時候咧就俾人撞破。然后就被人送入去法庭，跟住坐埋监，坐咗七年监。 嗯， 咁呢个故事咧，其实就讲翻呢个女演员咧，佢为咗重拍呢个故事咧，去走访呢一个女主角， 嗯， 问佢想了解当时佢点解要咁样中意一个男仔啊？因为佢哋后来咧，喺狱中产子啊，佢生咗个仔啊，然后佢哋后来又结咗婚，个家庭都算几好。但當中原來好多嘅故事發生，咁同埋兩大女主角咧，其實都係影后級嘅、 嗯， 我覺得係真係幾好睇。 嗯， 最緊要咧就係話嗰個女演員，佢真係走去同嗰個原本個女教師咧傾偈，佢想了解一下點解佢會咁做，點解佢會咁做， 中意佢啲咩？ 係啊，然後又再採訪周邊嗰啲人啦，例如佢嘅律師啦，問個律師：，你點解會幫佢打官司啊？咁同埋輸緊嘅，因為佢犯咗個叫做強姦罪喺美國，因為佢同一個未成年嘅男同學發生關係。咁另外再走訪嗰個寵物店啦，因為嗰陣時個女仔同個男仔都喺個寵物店嗰度做 part time 嘅。咁啊，周邊同埋咧個爸爸其實係韓裔美國人嚟嘅，嗰陣時佢係得十四歲。而佢大咗之後咧，生咗個仔啦。咁其實兩父子咧，成日喺個屋頂嗰度坐喺度傾偈。佢裏邊有好多鬱結喺度嘅。咁亦都係嗰個女演員咧，去將呢個故事逐層逐層，好似搣洋葱咁樣搣翻開去。到底裏邊有啲乜嘢嘢？有冇咩真相咧？咁同埋點解佢哋會咁做？同埋佢呢個 family 而家一齊係咪真係開心？真係幸福咧？佢哋會遇到啲咩問題呢？其實好簡單，開場佢攞個女演員咧攞咗包裹俾個女主人，佢話送俾你嘅，咩事啊？佢話咩事啊？佢唔好打開啊！呢啲係布布嚟嘅，即係哇點解佢會覺得好奇怪？ 點解要送啲咁嘅嘢？ 係啊，同埋你好似冇大反應，係咪即係你成日收呢？佢話係啊，成日收噶啦。咁佢就會覺得點解你個家庭會咁樣呢？唔好意思啊，李丽蕊， 我扮你真系好难受啊！ 鬼哥，喂，我想睇翻你有冇查到嗰句对白？我真系想你同大家讲。 礼华字曲跟住点啊？ 你我唔系啊，佢嗰日俾我睇嘅时候咧，我觉得好正。 你讲。 壮君从来冇天装，乃还礼华字曲在公堂，千古难翻六月雪。还看一代大藏王，即系话其实咧有大藏王咧，所有嘅嘢咬环节曲佢都可以帮你搞，哪怕你六月雪、七月雪、八月雪 都 讲 得掂， 系啦，都系噶，只有一个字钱。 嗯，精彩精彩，唔好打暗路啦吓，知唔知啊？马少仁， 系我，sorry， 还翻俾你，将个下部还翻俾佢。好，新闻报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茄子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冯叔祝你圣诞快乐，我们一起食得健康，我们一起食得有型 ，And a happy new year！ 欢迎阿 兰，欢迎 兰兰，祝小靓仔快乐， 圣诞快乐， 小靓妹各位听众，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I love you。 大家聖詩嗰個音咧都好開心㗎， 係啊， 明明係風騷快活人嚟㗎嘛， 咩啊？ 要做逢騷快活人咧， 你唔好咁啦， 喂，大家開心心得唔得啫？你係都要撩啲嘢， 咁你填手詞嚟聽聽啦， OK， 嗱，今日咧就聖誕節啦，係啦，咁希望咧都喺度祝福咧每一位嘅朋友，聽住我哋嘅淑女關注組嘅咧，大家都係健健康康， 食得有型， 冇錯啦，好似大家一樣。好啦，咁啊，圣诞节啦，咁当然大家都莫过于要都 食得大餐系咪？ 大吃大喝， 大吃大喝， 大家吃喝咗几多餐啊？放纵少少， 我已经计唔到 啦。你 可唔可以计埋脚趾啊？ 你平安夜前夕啦，平安夜啦，圣诞节啦 ，Boxing Day 啦 ，Boxing Day 后一日庆祝啦。其实又嚟紧又话新年啦， 今日25号啊，仲有22做冬咧。 系啊，冇错， 系啊， 系啊，啱啱系做完冬啦， 上個禮拜馬家姐又食係咯大餐啦，即係完咗之後食咗大餐。 喂，我俾咗你個 plan， 佢算啦，佢已經係啊過去咗噶啦，已經係。 咁唔係即係講緊大餐啫，我哋講緊係即係有冇計過你12月開始食過幾多餐大餐？ 起碼真係十餐係啊，因為好多啲大大小小嘅聚會咧，你真係一定會食嘅。同埋佢就係尤其是開心咧，可能你要飲，你唔知你食嘢喎，你仲要飲嘢喎，但可能飲下酒啊呢啲咁嘅話，我都知。知道嘅就係卡路里係高嘅。 食完飯再整個甜品，你話幾正 啊？你啫， 唔正咩？ 咁你食得幾多咪做翻幾多咯？ 係啊， 好啊，正你咩？ 係啊，你日冇咗你咁啊，有日冇出啊嘛。 好似同阿例如前輩咁，我哋會跳100下嘅。 哦，係咩？跳咩？唔好意思， 人手揾我， 再揾我。 咁熟嘅？ 喂，好學唔學咯，你哋 ？OK， 好啦，咁當然我哋今日要留意嘅就係啲聖誕大餐啦，有好多陷阱喺中間嘅。 嗱，我又講下我食過啲咩先。我食咗 buffet 啦，有小食嗰啲 party 啊，即係嗰啲道會有 咩點心啊，唔 係嗰啲啊。 punch， 喂，而家真係仲有冇人長仔菠蘿啊？ 係啊，超好玩啊！ 最開心咧就係幫手一齊吉 吉嗰時候， 係啊， 一路吉一路自己食 又食啊，係啊， 同埋菠蘿係好事，幫助消化。 係啊， 咁腸仔就 罐頭嗰啲菠蘿汁有時我都偷偷地 飲埋佢。 係啊，你哋有冇 個罐有冇食埋啊？ 係啦，個罐有冇食啊？罐头刀咧，罐头刀有冇食啊？罐头刀开开开开 喎！哇，大靓木 棍。O K， 好， 即系嗰啲 party 会有好多即系 finger food 咁样，会有点心啦。 哇，好危险，系啊，我食咗好多，你唔觉？冇错， 或者有啲 mini burger 啊嗰啲咁样啦，啲 tart 啊嗰啲咁样，即系你可能唔觉就 咖喱角啊， 系啊， 味点双飞 啊，烧卖啊， 系啊， 系啊，会啊会啊，即系你可能一次过食一碟咁样， 系以为觉得好细。份量大，食下食下 咪 过晒 边，你好叻嘅喎，你吓系啊，数十样嚟听下，啲冰糕十样难唔到你啊！嚟嚟嚟嚟，快啲嚟嚟开始 乜嘢啊？ 十样冰糕阔， 你头先讲 长仔菠萝啦，就薯条啦， 叮 迷你汉堡包啦， 叮 跟住就系意粉啦，算唔算啊？ 唔理啊，继续继续继续， 仲有火鸡，火鸡必备嘅就有水果啦，仲有三文治仔啦，仲有谂唔到啦， 嘢饮嗰啲啊，谂 汤圆 乜嘢饮？ 汤圆汤圆有咩？ 唔会噶，你过冬做冬嘅时候 都会啊 ，OK OK OK， 忍嚟， 仲有两个 ，two more， 油果。 哇，唔係細仔嚟曬， 鮑魚仔， 鮑魚仔， 鮑魚仔真係好味啊！ 嗯， 冰凍啊， 冰 鎮啊，好好食。 你邊度食啲咁嘅嘢㗎？你帶我去 啊！ 好奇 啊， 奇怪，我 真係好食。 上流社會。你哋未食過啊？ 上流社會點會食呢啲嘢啊？你帶我睇下。 上流社會都有啲下流人嘅，我咯。 咪係咯，好彩你講啫，咪就一間得罪你啊！有啊， 仲有一個， 我唔會好似啲人咁。 仲有一個啊？ 邊個啊？ 虾，白灼虾，白灼虾， 啱，系啊，啲小食嘅选择啦，咁或者去食一啲三个 course 嘅 meal 咁样， 哇，系啊，圣诞大餐， 系啊，系啊，而家头盘咧食紧鹅肝嗰啲， 哇，死梗啦， 系啊， 脂肪啊， 系啊，即系 胆固醇啊， 系啊，系啊， 胆固醇套餐， 系， 唔系咩？ 放纵下啊嘛， 唔系你头先你讲嗰啲嘢全部都系胆固醇套餐啦， 系啊，跟住你个即系 main 你可能食个扒啦。或者是一些 火雞啦， 係啊火雞啊，或者是威靈頓牛扒啊， 哇， 係咪啊？係啊， 我又想吃嘢啦。 講起都真係 咁，如果俾你哋 好罪惡， 即係有得揀個 main 嘅話，你會揀啲 嘢 魚，嗯 嗯， 好嘅選擇， 都係揀魚， 係啊，但係魚真係唔飽噶， 其實係嘅。 你 譬如你依個煙三文魚，其實係唔飽。 唔係啊，佢係講嗰啲即係 grill 嗰啲魚 啊 嘛， 唔 係講緊依三文魚， 唔夠㗎， 係應該個 main dish 要有飯啊或者 pasta 先。 嗱，佢仲衰。 唔係呢個係好事嚟嘅，即係個均衡啱啲嘅，或者你隔離有啲薯仔啊、薯蓉啊、 薯菜咯。 嗯， 隔離嘅意思即係隔離 半碟啊，即係車厘子嗰啲啊。 隔離 唔 係 隔離台嗰個啊，嗰個係鬼事咩？ 睇下头先，其实我哋数嗰啲嘢，全部都是陷阱嚟噶。 系啊，即系卡路里啊，脂肪比较高。 水果都系。 水果嘅话，你有时可能整啲fruit punch， 你会加啲果汁啊，一啲 糖分好高， 糖分会高啦。系啊，咁有时你话可能食沙律，嗰啲海沙沙律啊，嗰啲谂住健康啲啊嘛，系咪？ 唔系，因为有沙律酱。 系啊，个卡路里就会高咗啦。 知道。 系啊。 乜你唔知嘅咩？ 好，我而家又话俾你知啦，讲咗一年嘅咧， 系啊，冇错，我哋不间断、不间断咁讲， 咁都好希望你系认真学习噶。 你睇唔到我依家认真样咩？ 我知，见到，好憎你个样。 嗱，听到未啊？唔关我事啊，其实。 嗱，咁但系唔同国家咧，又会有啲唔同嘅圣诞食品咁样嘅，即系食嘢有啲代表嘅。咁如果喺芬兰嚟计咧，我哋会饮一啲即系热嘅红酒啦， 冇玩 系啊， 冇哇，超好饮啊！ 热红酒系好好饮嘅， 系啊， 唔系 佢 煲走晒啲酒精咯。 所以咪就係你唔係好覺咯，係啊，仲芝士橙，係 啊，就係加啲 cinnamon， 係啦 ，cinnamon 蜜糖啊嗰啲咁樣。 我呢個好中意飲。 係啊，再加埋啲香料咩丁香、八角啊嗰啲，就 呢個都出事咩？ 即係講緊係酒精，咁如果我哋計一百毫升嚟計咧，其實佢都有差唔多接近一百卡路里。 哇！ 咁多咁多嘅咩？ 係。 你又丁香又八角，我又想要碗白飯嘅咧。 我哋老水係嘛？ 老水。 啲水質係其實好老水嗰啲嘢，真係好 老水。 我你話咪要整個白飯先？ 我明，我 對得住呢杯咁靚嘅紅酒啊，大佬！ 哇，呢個係啊， 即係雖然揮發咗啲酒精，但係都仲會未揮發曬嘅。 嗯嗯。 咁跟住咧就係有呢個蘋果啦，中國嚟講即係平安咁解，即係佢嘅寓意。咁另外咧就譬如我又俾大家揀下先， 係 咁如果計一啲聖誕嘅食物嚟講啦，以下呢幾種個卡路里屬於最高嘅有邊種啦？咁我哋有嗰、那個糖果拐杖，即係 candy cane 嗰個嘢啦， 即係嗰個士的， 係啦係啦。咁我哋以一百克嚟計算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有呢個聖誕布丁。第三咧就系有呢个火鸡，第四咧就系有呢个姜饼人， 计咩？计糖 最高卡路里， 最高卡路里啊！ 我觉得个芝士的， 士的， 我拣姜饼人。 姜饼人点解啊？ 好多糖啊， 同埋有好多面粉 啊，总之嗰扎嘢啦，嗰班 friend。反而火鸡，我觉得佢咧白肉咧可能健康啲。 好啊。仲有咧，仲有咩话 ？Sorry， 圣 诞布丁，布丁。 咁 有人啱， 有人 啱嘅， 是的， 冇错。 Wow， 抵佢抵佢咁嚣嘅，好系叻，你好叻，好叻，好叻， 我崇拜你啊！ 唔系唔系，我就我就我就我就我就 好好啊！件衫好好摸， 系啊，我人又靓，系啊，皮又好， 人美心善。 阿姐， 古有善意， 有咩对你唔住啊？ 古有善意， 冇， 2024年有善多， 小李子，得失你继续。 咁我哋讲紧嗰支拐杖糖，即系就澳洲嘅， 好细， 成条都系糖整噶， 冇错啦， 但系好细条嘅啫， 你好细条嗰啲咧，即系你当细条嗰啲，其实都有差唔多50卡路里。 搞错啊！ 唔好食咁多啦， 我成日食成支队， 成支队咧就50。 哇，唔怪之得啦，怼完之后成支大 支，即系澳洲特色嚟嘅。咁呢个系啦，咁诶，如果100克嚟计算，有383个卡路里， 好唔抵啊！ 所以好唔抵， 我宁愿怼鹅肝，系咪先？系咪 话？唔系噶，唔系噶，你如果当100克嚟计算咧，鹅肝咧有460卡路里， 系 高 嘅。即系如果你比较，你话宁愿嗰个就高啲。 真 系唔开心。咁啊，横掂都系做错事啦，梗系。 系啊，我都系咁话。 一 不做二不休， 系啊，坐尽佢， 坐尽再翻身。 希望你得埋家姐， 坐尽再翻身。好好啊！我觉得呢一个2024年嘅个新年愿望，请继续。 咁跟住咧，就系我哋讲咗圣诞布丁啦。咁啊，英國嘅特色嚟嘅， 係啊，好難食嘅， 好難食， 係硬轟轟啊嘛， 唔係㗎，你會整熱佢㗎，係 啫，但係有好多啲甩， 同埋要加球雪糕就更加好食， 死唔死？如果係。真系哇，好超憎！ 系咁，因为佢入边即系有面粉啦，你会见到即系面粉整成嘅，即系 有啲 raisins 啊， 系啊， 有 糖 啦， 有 糖 果皮啊嗰啲，同埋咧会有香料咧，同埋即系你燃烧佢起身嘅时候，会倒啲白兰地咁样。 燃烧佢起身， 系啊，好似好香咁样。 毒啦你！ 佢燃燒佢起身咁樣。 如果我哋計即係卡路里計咧，100克咧，其實都有330卡路里， 都唔少啦， 係啊，唔少㗎，所以都犀利。 死咯！ 個雪糕球緊要啊， 係啊， 但係你唔加雪糕 唔 好食 雪糕球㗎。 系啊， 系啊， 系啊，唔加唔好食噶嘛， 系啊， 系啊，要 加 先得噶， 个卡路里未计雪糕球， 咪系咯，所以爆晒表。我觉得应该系我啱， 系，但系我 三 个拣咗 啊嘛，冇加雪糕球。 对唔住，对唔住，你啱，你啱。 唔系唔系，我错。放我啦，莎拉姐，你俾唔俾我过圣诞节啊？ 嗱，咁头先马家姐系讲得啱嘅，火鸡即系分析火鸡咧，就系白肉啊嘛，即系佢个脂肪系少啲嘅，咁所以都可以拣翻即系一片嘅火鸡去食翻啦。咁啊， 佢唔会啊嘛， 三片 佢会连皮食噶， 系啊， 嗰啲鸡汁都饮埋， 食埋个老公添， 食埋嗰个火鸡嗰个托嗰个盘添， 食埋个老公。 你可能食一隻火雞，有 火 雞 姐， 跟住你可以食老公咁樣，係啊， 再加兩盒飯。 哇，係喎，哇，火雞好難懟飯嘅。 唔係，我諗佢 好難襯啦。 我有辦法， 炒飯。 你俾啲薑蓉啊、葱啊，我就搞掂。 好，咁啊，就係火雞。 呢個美國嘅特色係啦，即係咁火雞相對嚟講咧，就即係 好啲 啦。每100克有170个卡路里。 哇，好爭好遠。 係啊，即係你同嗰個布丁同埋呢個糖嚟比較嘅時候，即係一半咁滯噶啦。 OK， 咁啊，去到最後頭先我哋講薑餅人啦， 係啊係啊， 薑餅人， 你揀薑餅人 唔差噶，我覺得 係啊，即係唔差噶，即係挪威嘅特色嚟嘅呢個。咁啊，唔知你有冇食曬成個薑餅人咧？ 我冇食過， 冇食過， 佢成個 family 食曬， 連肚裡面嘅 baby 都唔放過。講啊， 即係同啊。 Ginger family， 布丁都好似嘅，因为有姜啦，有啲香料，即系肉桂啊、丁香啊、肉豆蔻啊、鸡蛋啊、牛油啊、面粉啊，咪整饼一定系面粉噶啦。咁你每100克咧，其实真系唔低嘅，372个卡路里。 我想问下，我真系孤陋寡闻，佢哋嗰啲姜饼用嗰啲姜系咪同我哋香港啊或者中国嗰啲姜差唔多嘅？ 都系得嗰只姜啫嘛。 哦，佢有分南姜，系即系可能系煮咖喱嗰只，普通姜， 普通姜， 普通姜， 佢唔系用即系咖喱嗰个 turmeric 嗰只， 系啦，唔系嗰只，唔系姜黄， 系啊， 唔系因为我未见过，譬如话西餐咧，佢有一片姜喺度。 我未見。 唔係佢哋會用薑粉咯，好多、已經整咗。 佢要個味啫，薑嘅味 出嚟。係啊，你可以翻去試下。 嗯，敲打自己係可以嘅。好，OK， 繼續。好啦，咁头先都系各地唔同嘅地方嘅 特色， 圣诞节嘅特色。 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食下呢啲嘢啦？食嘅时候就要 系啊，我中意食姜饼人， 其实我都系一齐同啲朋友 食 个头 先咯， 整姜饼人， 食个头， 食咗个头先啦，跟住搣啲手脚咁样，佢就成个身食咯，咁样嘅系我系啊，我系啊，话我啦你， 你会唔会写住个人名喺个姜饼人上边？ 哇，好吓心啊！ 你嗰啲就系打小人嗰啲啊嘛，系咪？唔会唔会， 系 好 咁，即系都要留意啊！即系圣诞节， 马家姐望住我，即系你会写我个名喺个姜饼上面，姜饼拜人咁样。 喂，呢个好 啊， 姜饼拜人，我觉得几好啊。 系啊，个名 好，我订得。 我错。 第四，自己挖个窿跳落去。OK， 好。 OK， 继续。 咁所以咧，就係唔好咧，你每逢佳節都上幾 K 咁樣咯，就要留意呢樣嘢，係啊， 唔好望住佢啦，算，我哋已經放過佢啦。 唔係，我係同佢有眼神交流啫，我唔想追。係 啊，冇辦法，因為要將嗰啲嘢飄咗過你個眼神嗰度。 P R N 啊嘛， 係錯啦， 應該過時過節都會 P R N 嚟嘅。 好啦，咁總之今日同大家要講咗嘅就係聖誕節嘅時候咧，我諗因為過時過節咧，啲嘢嘅時候唔 會 諗啦，係啊，即係唔會諗話。 咁但 係 都要諗一諗，即係個份量咯，儘量 啊，冇錯，係 啊， 即係姜餅人可能就食個頭算啦，咁嗰啲係咪？咁譬如可能 同朋友分享，即係未食過嗰啲可以。同佢分享俾佢試下， 係啊！我想問啦，如果你譬如話同朋友食聖誕啊、蒲飛，有啲咩切忌唔好食咧？ 即係切忌你食咗菜啊嗰啲先啦，揀翻啲優質啲嘅蛋白質，食下魚啊嗰啲咁樣。咁你嘢飲嘅時候就唔好話係咁飲酒啦，即係要飲下啲水啊，果汁都要留意嘅，因為食得太鹹就會好想飲好甜嘅嘢咯。 啊，呢個真喎， 係啊，所以都要即係呢幾點都要留意嘅。 好，咁喺呢度嘅話，我哋代表住嘅就係淑女關注組，祝大家 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正和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结，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恭祝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寂寞是种障碍，我中了某神谕。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结，信心一跌，终于会淡然。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 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到，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梦好，为此刻到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尝试生产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够，默了心，再遇爱人，竟可倾起战争。为何严重到连吹心之福都只向你预告？论世间不自量力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根本你我知道，反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未发到，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亦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而和平结你就是好心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不少市民趁圣诞假期到内地旅游和消费，在香园围口岸有市民带同仔女和屋企人一起外游，当中不少人选择两日一夜短程旅游或者即日来回。市民郭小姐说，她选择到深圳两日一夜，认为内地餐饮选择较多，价钱比较便宜。同太太和个女到内地玩的汪先生说，内地的娱乐设施比较多样化，地方亦都较多，餐饮的价钱比较便宜，服务亦都较好，但是他认为始终香港的卫生环境较好，所以选择即日来回，不留在内地过夜。市民石先生一家六口去深圳，他说自己已经留港消费了几日，选择到内地体验一下，相信内地的消费会比较便宜。根据入境处数字，本港各口岸昨日累计大约有63万多人次出境，圣诞长假期第三日，西九高铁站仍然见到不少市民，不少是一家大小前往内地。有准备去福田的市民说，选择到内地过圣诞是因为距离近。有家长说，内地的菜式比较多，消费亦都较香港平大约一半。在香港，三个人一餐可能需要用过千元，但是内地只是需要几百元。另外有夫妇计划去到广州浸温泉，话会先北上消费，然后再返香港消费，觉得两地消费一样，但是圣诞假期较长，所以一半一半，两边都消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数码平台工作者大多数是外卖送递员，容易有意外，由于同平台公司并非雇佣关系，缺乏工伤保障，政府正是进行相关研究，但是预计需时一年才有结果，建议这段时间政府可以与大型保险公司商讨标准劳工保险计划，并且鼓励外卖平台公司为送递员购买，保额最好接近法例的赔偿金额，比投身外卖送递行业的人可以选择较有保障的平台。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成员麦德正说，外卖送递员的人工偏低和不稳定，工伤数字相当高，即使部分公司提供保险，但是保额非常有限，和劳工法例下的工伤赔偿差异很大。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日前6.2级地震，在青海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踪。

断人间，圣诞短篇爱情故事之重逢。 今日是12月24日平安夜，整个城市变成两极，热闹的地方好热闹，而一些平时好热闹的地方就变成小猫三四只了。踏入这一间超级市场的时候，我的确有些意外，还以为会有很多人在买东西，怎知人流比我想象中少很多，可能要买的东西一早已经买了。去到黄昏，一般人如果要去 party 的亦都可能已经在扮紧靓。都好的，人少少可以慢慢行慢慢揀嘛。反正我有大把时间。正当我漫无目的咁样喺货架同货架中间嗰度行紧嘅时候，突然之间听到有人喺后边叫我 ，Joey。 听到呢一把熟悉嘅声音，嗰个感觉好复杂。曾几何时，呢一个人系我安全感嘅泉源。无论我有啲乜嘢唔开心嘅事情，只要听到佢把声，我就会开心翻。不过我同佢已经分咗手，冇听呢把声。已经好耐啦 ，Joey， Jason， 真系你啊！ 系啊，啊你知唔知啊？头先我啊望到有个女仔行过，我背影咁熟嘅，我都有少怀疑啦。但系冇理由咁啱噶嘛，真系咁啱，竟然呢度撞到你嘅，咁咪啊试下叫我个名啦。哎，原来真系你，你喺呢度附近住嘅咩？ 哦，唔系，其实咧。我男朋友在附近住，所以咧先至喺呢一度买嘢啫嘛。你知啦，今日平安夜，今晚我哋谂住开一个小小嘅二人圣诞派对。 哇，咁浪漫！ 你咧，你点解会喺呢度买嘢嘅？你好似好似唔系住呢区嘅。 哦， 系嘛？ 系啊，我女朋友附近住嘅。 哦， 哎，我今晚咧会上山顶，哇，望住太平山倒数啊。 嗯嗯， 我而家去接佢咯。不过，诶，你知女仔噶啦，我谂冇咁快嘅，化紧妆嘅，咁咪谂住买少手信拎上咯。 哇，好 sweet 喎！ 咁一年一度圣诞节，冇理由求求其其咁过嘅。 你几好嘛？ 好啊，好啊，几好啊！你咧而家男朋友几好嘛吓？ 好，佢对我好好啊。 喂，系讲开又讲，今日24日咯。你咁迟先嚟买开 party 啲嘢嘅，你唔惊买唔到啊？ 哦，咁嘅，我男朋友好忙啊，公司成日咧派佢飞嚟飞去噶。本嚟今个圣诞咧，佢唔喺香港啊，所以我咪冇准备咯。点知道佢琴日打电话俾我，又话咧今日黄昏会翻到嚟，咁我咪买定啲嘢咯。佢好紧张我噶，成日都话每次一做完嘢嘅话咧，就要急住飞翻嚟睇我噶啦，傻嘅佢。 我知道你想讲咩。想想我成日以前唔得闲陪佢嘛，啊咁咪好咯，系嘛？一得闲啊飞翻嚟陪你，咁啊咁锡你几好啊？ 咁你又点啊？你女朋友系点样噶？ 佢啊，幼稚园老师嚟嘅，好人噶，好似棉花咁。啲细路仔点样发脾气啊？嬲啊？搞咩咩？佢完全唔会嬲，佢唔会发脾气，唔会闹人。 哦，你咁讲，即系话我以前成日发你脾气啦。是啊，咁你要好好地锡人啦、啊，唔好用以前对我嘅态度对人啦、啊，唔好激嬲咗人哋吓，咁、啊、就唔好啦，系咪？ 激嬲我唔会，唔系个个一嬲走嘅。我而家个女朋友 EQ 好高啊，激唔嬲嘅。 咁你想讲乜嘢啊？系咪想话我脾气唔系咁好咁样啊？吓，系嘛？ 唔好敏感，唔系以前算啦算啦。 哦，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我要走啦。喂，你话买嘢嘅，谂住买咩啊？ 系啊，我都大把嘢要买噶，我唔同你讲啦。我想去嗰边咧拣翻支香槟啊。我男朋友咧最中意饮香槟嘅，下次先再倾啦吓。如果有下次嘅话， 好啊，好啊，好 ，take care 啦吓。Merry Christmas 啦 吓 ，Merry Christmas， 拜拜 拜拜拜拜， 好叻咩？本小姐系中意发脾气又唔得咩？Hello， 喂，阿女啊， 哦， 喂，咁样我同你妈咪谂住打边炉啊，有冇节目啊？翻嚟一齐啊！ 老豆啊，你前几日咪问过咯，我咪话咗 OK 咯。而家超级市场嗰度，我谂住想买支红酒上嚟同你一齐叹啊。你哋开住台先啦。 哦，喂，你唔赶时间啊嘛？你知你阿妈啦，食嘢几慢噶啦。 唔赶啊，都话我今晚冇约人咯。 喂，系头先咧，你阿妈问啊，今晚你会唔会同阿 Jason 上嚟啊？ 乜嘢啊？我同佢分咗手成年噶啦，乜讲嘅你都唔记得嘅，我唔讲啦，我上嚟先倾啦。 好啦。 喂，系啊，老妈子啊，你今朝叫我买咩话？蚝油。哎呀，又整嗰啲蚝油沙出食到厌啦，同埋我成日觉得啲蚝油好咸啊，唔好成日食啲咁咸嘅嘢啦。哎，好啦，食埋今晚啦，得啦，买完上嚟噶啦。咩话？系啊，我一个人啊。Joey， 冇见好耐啦，你又问翻佢？啊，唔系，头先啱见完。我见完佢唔抵，佢会上嚟。系啦，我撞到啫。人哋有新男朋友啦，系啦。喂，唔讲啦，上嚟先讲啦吓。拜拜。 为何上天选今日？没防备的这一日，共前度分开多久，偏碰见于这日。没跪着妻子一日，没乘坐跑车一日，如何能给你印象成就大过昨日？ 想过早晚会回合，不过此际便事实，都会惊慌失措，似行刑受罚。 拥抱可会太陌生，感觉可知过分，回味够爱侣够是秘密。 近来越快吧， 去便无期没变化吧， 近来幸福吧， 像其情人亦有过吧， 遇到那么细， 如何回避亦碰到吗， 偶遇太可怕， 只好闯出白阴 吧，疯狂爱你吧， 回头其实无路走吧，债务清理一下， 都想躲躲避避， 你相遇于这集里，如若过不到去， 就一起放下吧。尽情地表演安逸，或无惧抛街冲突，再排练不知多久，终有上演那日。但无量点的饰物，伴随或喘的丝袜，如何能使悔恨遗留下我那日？ 想过早晚会回限，不过此际便事实，都会惊慌失措，似行刑受罚。 好过等到 不过这世界没人，比我期待完整岁月和绝日。 近来越快吧， 如无期没变化吧， 近来幸福吧， 像个情人亦有过吧，地球未够大吧， 前十人亦会碰面吧， 越逃越相遇吧， 朋友为何没有办法查， 要是你知你怕， 诚实面对可以吗， 世事再可怕，经不起豁达的看法，从前度继续来吧， 圣诞短篇爱情故事，邂逅。 今日是平安夜，对于我这些单身人士来讲，其实跟平时没什么分别，应该说比平时更加不开心。为什么？过惯了单身人士的生活嘛。我其实已经没什么所谓，但在这些这么开心的日子，走到哪里都好像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自从三年前跟女朋友分了手之后，每个圣诞我都是一个人过。今年我不想再是这样，於是跟着个朋友去参加佢公司嘅圣诞 party。 唉，老王，你唔好成日牛牛豆豆啦！你而家又唔系七老八十，圣诞啊，你呢屋企做乜啫？嗱，我公司个 party 咧，好多啲女仔啊，有啲又单身又乜都有，去饮饮食食识下人啦、啊。 你知我啦，做会计，平日计数又叻，但你一对住啲女仔咧，我真系唔知讲咩打 好易啫。咁你求其问问啊，诶，中意食咩啊？中意有冇睇戏啊？去开边度玩？ 但系 咁容易，你知唔知我教？但咩系啫？你下半世唔一个人过圣诞咩？一于咁啊，跟我去吓。 哦。就系咁，我而家就坐咗喺一个好大嘅酒店 ballroom 里面。男男女女都刻意打扮过，啊！我望下自己，又系着翻平时翻工嗰套西装，唔知点解，好似有少少自卑。我同自己讲：，唉，呢场合都系唔啱我啦，不如早啲走。就喺呢个时候，我听到有人话：， 请问呢个位有冇人噶？ 冇。 唔该。真系要坐一阵啊！我今日咧对高踭鞋咧第一次着咧，原来咁夹脚噶，而家咧行一步路都好痛啊！不过呢啲嘢你哋男人唔明噶啦。 系啊，不过我谂我明白、啊。 吓，点解嘅？ 因为我只右脚跌伤过咯。 哦， 翻风落雨嗰阵时咧都会赤赤痛噶。 哦，咁我哋真系有缘啊！可唔可以咧帮我攞杯酒啊？我想饮 Pina Colada。 可以，当然可以啦。嗱、 啊， 你坐一坐，我去吧台攞。 唔该。 今晚唔知行咗咩好运，无端端有个好靓嘅女仔走埋嚟同我倾偈，而且佢好主动啊，同我讲到鸡啄唔断。我突然间有一种好强烈嘅信心，我觉得咧佢应该系中意我。我以前咧太睇小自己啦。我朋友阿咪讲得啱，识女仔其实都唔系好难啫。今晚一于同佢直落，再搵节目先。 一阵去边啊？ 你想咧？ 边度都可以噶，行咯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行出去嘅时候，佢仲翘住我只手啊，态度好亲昵。睇嚟我顾得唔啱，都冇错，佢应该系中意我。我家姐派嗰边啊，你等等我揸过嚟。 啊，唔使啦。 吓，点解啊 ？Sorry 啊，我唔去啦。 点解啊？ 唔好意思啊。其实咧，头先我喺入边见到我以前个男朋友啊，佢拖住咗另外一个女仔，我唔开心啊！最衰啦，我今晚一个人嚟，我唔想俾佢见到我自己一个人坐喺度啊！所以咧，我 所以你头先专登揾我陪你，等你男朋友以为你都有男朋友咧。 唔好意思啊，利用咗你，希望你谅解我嗬。 OK OK， 唔紧要，如果你冇咩做，不如。我哋揾个地方饮杯嘢咯，当识个朋友啫嘛，好冇 ？Sorry 啊，我冇咩心情啊，同埋唔好意思啊，你 not my cup of tea， 拜拜。 总之，却也得。